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是 Tasco， 我是韩永， 系啦。咁咧，今个礼拜咧，戏院就冇乜科幻片啦。咁但系咧，我哋都睇咗一啲另类啲嘅嘢喎。 近呢两个礼拜都唔会有。 系咩？咁大镬？ 当然啦。 哦，唔系下个礼拜咪 赤壁咯，都唔算系科幻嘅。 唔系科幻，不过就特技啦。咁特技一定好劲啦。咁同埋宫崎骏嘅波儿啦，波儿啦。 波系咪呢个礼拜上？ 咩波？唔係再下個禮拜，再下禮拜新年先做嗰兩套狗仔啦，係啦。咁好似新年檔冇咩大片上喎。 我諗新年片係係咯，但係依兩年新年都係播啲家庭啲嘅喎，例如啲狗仔片啊嗰啲。 不過今年就會有翻中文片嘅賀歲片咁啦，叫做係啦，係咪咩？唔係，你家有喜事啊！ 家有喜事， 遊戲鳳都算係啦， 係咯， 咁可以睇下呢啲嘅。OK， 咁啊，今個禮拜咧，我哋睇咗一套，其實上個禮拜已經睇咗噶啦，就叫《Mutant Chronicles》喎。咁啊，大家可能聽都未聽過。 天年史，天年史啊， 係啦。咁啊咩嚟㗎？咁一陣同大家再講一講。 係。 咁咧就另外啦，咁啊高達30週年嚟緊啦，亦都有啲嘅節目係已經開始咗㗎喇噃。咁除此之外啦，另外咧美國嗰邊咧選咗50套嘅最經典嘅，佢又唔係電影喎，係一啲嘅 場面， 一啲嘅 shot。特技 用特技拍出嚟嘅 shot， 冇錯啦，冇錯啦。 通常都係一啲比較 唔係一定係 CG， 中間會有一啲咧係好舊好舊嘅黑白片都有。 係比較突破性嘅技術啦。 咁一陣間同大家講下頭十位啊。 好啊。 係啦。咁除此之外，或者我哋都會再講少少係咪 X-Men 或者係 X-Men 啊 ，Final Crisis 嗰啲啦。 Final Crisis 好。OK， 咁我哋講講我哋嘅 email address 啦，咁就係 tasukusf@yahoo.com.hk 啦，咁選選就係 tasukusf@yahoo.com.hk 嘅。咁如果大家有啲乜嘢嘅補充啊，或者有啲咩想問或者有啲咩想聽咧，咁我隨時係覆我哋噶喎，等緊大家嘅來信嘅。好啦，咁我哋開始講啦， 係啦。Milton 先啦 ，Milton，OK， 咁其實呢套戲咧就好奇怪嘅。 Milton 呢個字其實都同 X-Men 有關。其實我唔係真係字嚟啊，以之前冇啊， 咩意思咧？係佢 create 出嚟嘅？ 佢開始有其實佢之前有一個小説係開始有嘅。 哦， 又係同 cyber 呢個字嚟啊，係由小説開始嘅。 哦 ，Milton 或者大家講嘅意思咧，就係變種人啦，或者台灣譯做嘅異變人啦。 異變人係啦，即本來都係人嚟嘅，跟住有咗啲能力。 突然間唔一定能力嘅。樣衰咗都得嘅 ，OK， 係啦，咁呢套嘅 Mutant Chronicles 就正係咁樣噶啦喎，咁其實咧佢就好怪好怪嘅，咁其實本來咧係一個 RPG game 啦，即係RPG game 唔係講緊電腦嗰啲喎，即係真係揸住本書， 揸住本書， 寫下寫下， 要去鬼幾多頁嗰啲， 唔係，直情喺台面咁，大家幾個人圍埋玩嗰啲啊， 有冇棋嘅咧？通常會有啲棋跟埋喎。 佢最初嗰陣咧就係純粹就係坐低咁大家講講故事咁嘅形式， 即係連卡都冇嘅。 冇嘅，咁後屘可能出到有棋啦。咁我都唔係咁清楚，因為呢一套其實係偏滿少少嘅作品嚟嘅。 都其實幾算冷門啦，因為淨係喺網上見過，好似美國都未上。 你講套戲嗱套戲咧，其實就美國都未上嘅喎。咁就話喺嚟緊好似係三月先會上畫嘅， 唔係咩大公司喎，好似都間公司都幾未聽過好似 咁呢會喺呢個嘅其實呢喺多倫多嘅呢個 After Dark Film Festival 呢咁就做啲怪片啦， 怪雞片 啦，咁就10月22號啦，上年08年就已經上過一次，咁咁差唔多係首映㗎啦算係。咁就跟住正式喺美國呢就要去到4月24號先做㗎喎，2009年，冇錯啦。咁我哋已經先睹為快，叫睇咗啦，因為原來呢喺第啲國家呢有啲已經出咗 DVD 版嘅。係啦，咁乜鬼嘢嚟㗎？咁大家聽都未聽過啦，係咪？咁呢個故事呢大概呢就係講即係喺一個幾唔現實嘅，但係有地球嚟嘅，但係地球嚟㗎喎。係啦，咁佢嗰個地球呢就分成即係唔知四個定五個嘅叫做勢力啦，佢又唔係國家㗎啦。 Corporation 啦，佢用即係大機構咁上下。 係啦，叫 Mega Cooperation 係咪？係啊 係啊。即係咁嘅嘢啦，即係佢一公司嚟㗎喎。咁佢呢就有幾個啦，個巴哈啦，巴哈就係即係一個似歐洲㗎啦。係 啊， 因為似美國嗰啲叫 Capital 啦。咁有個係好日本 feel 嘅，就叫做咩 咪舒馬。 Mishima 咁樣啦，咁另外有一個就比較似英國嘅 Imperial 啦，咁原來好似仲有第五個叫Cybertronic 咁樣嘅，但係戲又好似得四個嘅啫， 係啦，咁佢個 setting 咧就喺2707年喎， 一個未來世界， 27世紀係咪即係 廿六世紀 定廿八啊？ 啊，28世紀所 謂，係啦係啦係啦，咁好誇張啦。咁就講話如果原本個故事咧，唔係電影入邊咧，佢就已經講到人類咧已經係喺成個太陽系都已經有殖民啦，咁呢好正常啦，講緊咁耐之後， 係啊， 係啦。咁當然呢個故事都係嘅，即係佢但係佢冇提過嘅，就係講地球。咁電影入邊咧，佢同嗰個原本嗰個 RPG 故事有啲唔同嘅。咁佢就話咧，喺地球上面咧。就有個宗教咁啦，即係佢又其實佢唔現實㗎，即係佢講個宗教就好似天主教咁上下啦。咁但係咧，佢有一本書嘅喎，咁但係咧，咁本書又唔係講耶穌嘅喎 ，OK， 就類似嘅啫。咁又話佢哋創立嗰陣咧，佢哋就曾經咧同啲惡魔咧打過一場仗，就封印咗喺一個嘅地方咁樣。咁因為佢哋而家嘅所謂現代啦，佢哋嗰陣就打仗啊。咁就佢打仗著啲衫咪一次第一、二次世界大戰咁嘅標嘅啫喎， 英軍咁， 係啦，啲坦克車都係嗰啲怪樣嗰啲嘅，咁好舊式咁嘅感覺㗎，咁但係佢又未來喎，有太空船喎，咁好幾得意嘅，如果你講 set design 啊嗰啲嘢就做得係啦，咁得意嘅地方就係佢哋科技咧就係燒煤嘅喎，咁就話佢哋係環保咁樣啦，即係佢有解釋就係話咁人要鏟啲煤落去，好似火車頭咁咧落個爐度，咁先可以開到嗰啲船起飛嘅喎，啲船有煙通噴黑煙嘅喎，但係佢又有反地心吸力嘅，唔知點解，係啦，咁好得意嘅，將啲好舊嘅嘢，嗱有啲宮崎駿 feel 㗎，即係將啲好舊嘅嘢同啲好先進嘅撈埋咗一齊，係啦，咁故事咧就講我哋嗰場戰爭裏面咧就無意中咧打開咗呢個嘅封印啦，咁原來佢所謂封印就係地下一個窿咁啊冚住咗咁嘅啫，咁當然個窿好大嘅。咁打爛咗個窿咧，結果咧就走咗好多呢啲 mutant 出嚟嘅所謂 怪物啦，機械半人半機械， 係啦，有啲似 Star Trek 入面嘅 Brock 啦嚇， 係啦，咁佢其實咧就係啲將啲死人咧改造喎，咁佢就話咧，如果地心嗰度咧就有部機器，就專係將啲死人去改造，咁佢哋就會由呢啲咁嘅改造咗， 點嚟嘅咧？ 改造咗嗰啲咧咩話？ 啲死人邊度嚟嘅？ 咁咪喺地面度俘虜翻嚟咯，咪好似蒙面超人裏邊嘅 Soka 咁咯 ，OK， 捉啲人翻嚟咁咪改造咯。跟住即係佢其實講嗰啲嘢走出嚟就殺啲人嘅，殺咗咪半死啦，咪拖咗翻去咁咪改造咯。咁改造又變埋嗰啲嘢，咁嗰啲怪嘢嘅特徵咧就佢右手會係一個勾形嘅刀，係啦，咁啊隻眼都怪怪地咁樣，好似有啲啊個頭度有瓣，好似疤痕咁嘅嘢啦，即係可能佢死咗陣穿咗個頭，咁佢咪揾啲好似揾啲釘咧幫佢連翻埋咁上下咯。咁就唔知點解嗰啲人唔死，都係佢係打咗啲針啊咁嘅類似。因為後屘佢哋入到部機器就見到佢點樣改造啲人。咁佢就講佢哋咧，咁打開咗呢個嘢之後咧，就慘啦。咁嗰啲教團就話咧，咁呢個就世界末日嚟㗎啦。咁但係咧，佢就話傳說中咧就有救世者咧可以出嚟救佢哋嘅喎。咁就係嗰本書嘅創教人會再嚟咁樣啦。咁但係當然佢講緊唔係同一個人啦嚇，即係少基督再來嗰種嘢咁樣啦。佢講到。咁結果咧，佢哋就組成咗一隊嘅，即係叫 軍隊聯合嘅軍隊啦。 唔係軍隊嘅，得幾條友嘅啫，唔知10個人定8個人咁嘅啫。 有男有女咁樣。 係啦，有男有女咁啦，全部就當然喺故事中嘅所謂武林高手啦，算係係嘛？呢個又用槍好勁，嗰個又咩好勁咁。咁主角咧就係正係開頭呢一場戰爭咧，打爛呢個 Steel 裏邊嘅其中一個軍人喎。咁佢都算係生還者之一嚟嘅啫，死曬嘅，所有人死曬，幾乎得翻佢哋走一甩嘅啫。咁由一個叫做阿巴啦 Samuel 啦，咁有一個教士啦，咁一陣講俾大家聽係邊個做噶，咁去帶頭咁樣嘅，咁其實咧有啲 Lord of the Ring 咁啦，你大家諗到啦， 通常都係咁嘅 RPG 係啦 ，RPG 係咁啦，即係其實佢有翻啲中世紀嘅 feel 啊，咁同埋咧佢哋話咧原來槍炮都唔係消滅呢啲嘢嘅最有效工具喎，即係得嘅，都得嘅，即係你要肥得好勁嘅，咁係咪好嘥子彈咧？你得幾條友啫嘛，咁最好係咩咧？就用劍。用劍啊，係啦，咁就最好啦咁樣。咁中間咧就有一個好勁劍術用雙劍嘅女劍手咧，咁其實就係個教團裏面啲人嚟嘅。咁佢就怪喎，又唔出聲又唔成，即係佢話佢唔講嘢，因為佢好 humble 嘅。同埋咧，佢講佢咧，佢連睇嗰本聖書咧都唔敢，即係嗰本好似聖經嗰本啊。因為佢話佢唔話撈佢去睇咁樣嘅，即係佢好信得好迷㗎。OK， 即係佢啲自細喺嗰度長大嗰啲咧，係啦。咁但係咧，其他嗰啲主角咧就完全當嗰本書即係廢噏㗎喎。咁點解佢哋會加入嘅呢？咁純粹因為的確係有一個有怪物啦。 有危險。 第二，原來佢哋咧講嗰個世界咧，其他人就想走啊，即係想離開地球，因為佢有第一星球噶嘛，咁唔使喺度等死噶其實。咁結果咧，佢哋嗰啲船又唔夠坐啦，咁你有 ticket 可以走咧，就少數人，咁俾啲權貴都攞曬。 咁佢就話如果你哋肯加入嘅話，你就 有 有 船飛啦， 只有一張兩張飛咁。咁咧佢哋唔係自己走啦，梗係佢走咗邊度打？咁原來佢哋每一個人咧心目中都有啲想救嘅人嘅喎。咁就係咁樣啦。咁當然個主角就係想救佢嘅一個死咗嘅戰友 嘅遺孤啦， 遺孤咁啦，係啦。咁上下啦，咁呢班人全部都係犧牲自己去救人㗎，即係你可以當係，係啦。咁結果好啦，咁就講佢哋去打啦。咁開頭佢哋有隻飛船嘅，就係倒煤嗰隻啦，係 啦， 要揼啲煤嚟嗰隻啦。咁好啲嘅嗰陣個設備。咁但係咧中途咧竟然俾嗰啲喪屍喪，佢又唔係喪得曬喎，識揸飛機嘅喎。 哦， 佢又未至於喪屍咁冇曬腦嘅喎，係 block 咁啦，佢有腦嘅仲係，咁佢結果就俾嗰啲機就炒咗啊，跟住佢哋咪喺個救生狼咁射咗出嚟，咁結果乜都冇曬，咁啊成班人中間仲死咗一個人啦，當然啊降落嗰陣，佢所謂降落都係炒地嘅，唔係咩降落，咁有一個死咗啦嚇 ，OK， 咁啊跟住嗰啲人咪繼續前進啦，咁中途嗰啲我 skip 咗唔講啦。咁跟住佢最尾揾到嗰個佢哋要去嗰個嘅一個古城， 古城 嗰個唔知邊個起嘅嗰座嘢，咁入面咧有一條全部都係用骷髏頭砌成嘅一條隧道喎，即係個隧道嘅由頂到底都係骷髏頭嚟㗎。咁你初初以為係嗰啲怪物造成，跟住嗰個教授就講唔係，係人類做嘅，係啊，即係人類殺戮人都唔會少得過啲怪物嘅。咁結果你喺嗰度咧就原來要直落地底嘅喎，嗰度有啲暗度，咁中間都係好驚險，好驚險啦，亦都遇到呢啲嘅 Milton 嘅襲擊啦，係嘛？係，咁最尾啦，咁死得嘅都死㗎啦，咁有好多嘢都俾佢捉咗啦，咁最尾就剩返個男主角同埋幾個女兩個女仔㗎啫，咁即係剩返個雙劍嗰個啦，同埋另外就係嗰、那個Sin City 入面嗰個美穗呀，喺一陣間詳細同大家講係邊位演員啦，大家如果未睇過 Sin City 呀，啱啱呀呢個明珠台先重播完啫嘛， 都係呀， 係呀，仲配咗中文添， 冇趣怪。 如果你有呢個雙語嘅， 嗰套嘢配中文就趣怪咗啲。 都唔係喎，我有睇喎，唔係喎，幾好睇喎。咁樣講埋先。咁最尾啦，咁原來咧佢哋得到嗰本書嘅啟示咧，本書最尾咧就話俾佢聽咧，要將一嚿嘢裝喺部機度嘅。咁呢個就話你第一次戰爭就喺部機度掹出嚟，就會擠翻落去，跟住咧有條鎖匙咁嘅嘢咧，你插落去一擰咁就會結束呢件事。佢冇解釋點解嘅。咁但係咧佢話咁條鎖匙喺邊，佢哋話唔知嘅。根本冇呢條鎖匙㗎喎，就係得嗰嚿嘢嘅啫，一嚿好似嗰隻鑊咁嘅嘢，唔知裝返上裝返邊度都唔知，佢話你去到你就知㗎啦咁。咁結果佢真係去到啦，去到嗰個核心嗰度啦，咁核心好搞笑㗎喎，咁有啲橋呢不斷又會轉開你過唔到，但係轉開就一定會噴火㗎喎，即係好似打機咁㗎 喎。 打機咁啦。係 Mario 嗰啲咁樣。咁喪屍咪過唔到嚟，咁佢哋跳咗過去啦，咁跟住喺度想嘗試想砌嗰嘢啦，咁砌極都砌唔到啦。雖然嗰個鑊就一凸落就係嘅，點樣插啲咩女都擰唔到個鎖匙喎，咁最尾打咁又後尾就有啲佢哋啲同伴啊，已經變成咗改造人，就翻嚟打地啦，嗰啲唔知咩勁好多喎，咁最尾咧連嗰個阿 Samuel 啊 ，Brother Samuel 都變埋啊，係咁一陣間話俾大家聽嗰個邊個嚟嘅，咁打完一輪咁最尾原來咧佢把斷劍即係打嗰陣啊，整斷咗把劍啊，咁佢就發覺斷咗個斷口咧，就正係嗰本書裏邊畫出嚟嗰個形狀一樣嘅喎。咁係啦，咁結果就成把劍即係斷咗把劍插落去，跟住扭，當然穿住埋個巴德 Samuel 啦，係嘛，一嘢懟落去，咁跟住咧一擰，咁原來係咩事呢？原來呢部咁嘅機器啊，就係、是、原來喺好古代遠古嗰陣咧跌落地球嘅。咁佢就話原來佢一開動咧，佢就會射翻上太空㗎啦。咁就係咁樣結束件事咯。咁最尾當然阿巴拉 Samuel 有翻意識啦，佢話佢哋唔知臨死個人類意識翻嚟喎，咁但係當然佢已經走唔到㗎啦，已經插住咗部機度，咁結果就同部機一齊升天咁啦，好似釘十字架咁啦，咁跟住佢叫佢哋快啲走啦，叫嗰個主角咁，即係有翻人類意識嘛，咁叫佢快啲走，佢點走啊？都好高喎，我哋跳落去你要有信心咁，咁結果跳咗落係水嚟嘅 ，OK， 咁結果冇事啦，主角咁嗰部機器啊，嗰部咁嘅。製造啲 Milton 嘅機又射咗上太空咁樣，咁呢個古仔大概咧就咁完結嘅。咁同呢個嘅原本嘅嗰個故事嘅 RPG 嗰個故事咧就有啲分別嘅喎。咁好似話原本個故事咧，佢哋喺一個第十行星度揾到呢個嘢嘅。 哦， 係啊，就唔係一定嘅。咁 anyway 啦，咁我都唔熟。OK， 呢個我哋都係喺網上資料盡量揾俾大家。 第十行星，哦， 係啊， 而家得翻，仲要揾多兩個。 我而家 搞咗 唔係行星 啊！而家減咗件， 減咗邊個啊？ 冥王 星。冥王星點解細咧？就係啊嘛。 唔符合行星嘅條件咯。 咁你安落去啫個名係嘛？你話月球系都得嘅係嘛？咁 OK， 咁呢個阿韓永都有立過套戲啦。咁你覺得點咧？ 啲氣氛都幾好嘅，不過就典型啲鬼佬片咯，真係烏燈黑火咗少少咯。 係嗱，咁怪物片一定黑黑地嘅，但呢度佢拍得一啲都唔渣嘅喎，即係無論嗰啲做啲衫啊，嗰啲嘅道具啊，同埋 CG 都唔係渣嘅。 個水準都 嗱，我哋初初咧就以為好似上次《蝎子王二》咁樣係一啲即係 strict to video 咁嗰啲，高好多啊，高好多。OK， 咁我哋介紹下 啲人都係唔係咁 low body 啦。 哦，絕對唔係 low body 啦。咁到底開估啦，邊個係 Father Samuel 咧？咁原來就係 Hellboy 啊，係啦，就阿 Ron 啊。Ron Perlman 啊，咁呢套戲入面佢神高神大啦，但竟然唔係一個戰鬥角色喎，唔識打嘅喎，講佢係啦，佢一個斯文人，你信信唔信？ 咁佢真人係咁樣神高神大，真係 Hellboy 咁啊！ 其實佢本人都係斯文人嚟嘅，順便都同大家介紹喎，其實佢係好致力於即係去搞戲劇嘅訓練啊， 戲劇訓練 嘅 佢自己就中意 係好犀利嘅，佢係一個正式嘅舞台演員嚟㗎，即係大家唔好以為佢。做親戲都係做粗人， 係樣衰 嘅。呢套戲佢唔係粗人嚟㗎，呢套戲佢係一個教士嚟㗎。 其實就唔係好似 嘅，但係佢後屘 就太樣衰。 唔係喎，佢後屘變怪物嗰陣好似喎，好啱佢做啊。講到好勁嗰陣係好好好。 佢個樣本身都係即係哥布拉咁嘅款。 咁 高大 過哥布拉好多，似哥布拉打嗰啲多啲，係啦。咁大家記得以前佢都好似做過好似啲類似鐘樓陀俠嗰類。 類似啦嚇。 佢嗰個咩Name of Roses 佢咪做嗰、那個嗰、那個低低地嗰、那個嗰、那個都係教士嚟嘅。係啦係啦。係啊係。咁Alien 第四集佢哋都有做啦，好好打啦講佢係嘛？其中一個船員啦， 其中一個船員啦。 好啦，咁另外咧，頭先講個 Sin City 有美穗係邊個咧咁？咁原來咧就係一個名模啊，叫做咩 Devon 唔識讀啦，青木咁啦嚇。 Oka 咁啦，青木啦。咁呢個 Devon 係邊個嚟嘅咧？咁原來係一個名模嚟嘅喎。咁啊 ，Sin City 大家應該記得啦，佢就係個一個日本人啦，嗰個直情係。 係啊。 咁就揸把日本刀跟住飛嗰啲好似希特拉嘅呢個納粹黨 logo 咁嘅飛鏢啦，大家有冇印象咧？係 啦。 咁原來咧嚟緊咧呢個 Sin City 二同埋三會出要出現喎，佢亦都會喺翻度啊。 都係 Family 自己搞 啊。咁啊唔清楚喎。咁但係呢個拖咗好耐，但係話今年一定會拍啦咁樣。咁會有翻阿美穗。 仲肯玩。 雖然可能冇啦，但係美穗呢個角色會有咯。 OK。 即就係呢個阿 Devon 啦。咁 Devon 係仲拍過咩戲呢？咁就係另一套應該大家都可能有睇過，就係、是《生死格鬥》（Dead or Alive） 啦。咁裏面做阿霞啊，係啦， 一套 Kasumi 啊。咁咧，咁佢而家已經26歲啦。咁就係一個美國出世嘅，話佢係犀利啦。咁係英 襲到阿媽都唔認得 德混血兒啊。咁就名模啦。咁原來咧，佢話佢世界上聽我講話咧， 東方樣幾重、啊。 佢係世界上咧最矮嘅名模，係啦，佢其實咧得呢個五尺五寸嘅啫，咁就 1.65 米啦。咁咧佢話佢咧13歲已經開始做模特兒啦，咁16歲已經取代咗呢個 Naomi Campbell 啦，做咗呢個華沙池嘅即係呢個廣告喎。佢又唔係代言人嘅，即係 model 啫。佢哋美國唔興代言人啲美嘢嘅。咁後屘佢就即係當然係做咗呢個 Lancome、華沙池同埋 Chanel 呢個高級品牌嘅模特兒啦。咁其實好出名嘅喺模特兒界。 但其實佢都幾東方樣。 咁但係咧，佢喺電影上面咧就未算係一個好紅嘅明星啦。 各有各界嘅。 咩啊？ 各有各嘅界別嘅。 咩各個界別？別 OK。咁而家就開始佢嘅影藝嘅生涯啦。咁另外啦，咁嗰個話嗰個雙劍嗰個女係邊個嚟嘅呢？咁原來就叫做 Anna Wharton 咁樣啦。咁其實咩人嚟嘅呢？咁就係 Hellboy， 亦都係 Hellboy 第二集裏面嗰個公主喎。 哦，係 啦。咁當然嗰個公主佢化咗個怪裝，大家可能 好難認到喎。 咁呢套戲佢都係怪怪地。咁但係呢原來呢個一樣係一啲做舞台劇嘅演員嚟嘅。咁可能亦都係因為 Hellboy 嘅原因，所以而家又帶埋入去電影啦。好啦，咁另外咁到底啊個男主角 Punisher。 是啦，個男主角是乜水呢？咁個文都叫做 Mitch Hunter 啦， 04版嘅 嚇 ，Mitch Hunter 啦，個男主角個名叫做，咁佢個人名叫咩 ？Thomas Jane 係嘛？係啦係啦，咁做過咩戲呢？就係、是拍過對 Miss 啦，即係早前上過嘅咩咩墓地 二殺， 墓地二殺係啦，就講即係有個墓裏面好多怪物嗰套啊，大家唔知睇過未啊？ 一個。 但佢好好睇嘅， 好嘅嚟，一座仕途咁大嘅，突然間唔見曬。 大過仕途，你講座山咁樣嗰個啊嘛。 蜘蛛咁嘅嘢。 係咯，即係我哋咪話其實可能嗰啲人喺毒霧裏面嘅幻覺啊嘛。 係。有解釋嘅 冇。佢冇解釋，套戲入面佢就純粹係其中一個軍人就估話係佢哋打開咗一個 dimension 而走過去怪物啦。咁但係都唔係話係確認嘅原因啦。好 ，OK， 咁唔講咁多 miss 啦。咁如果大家未睇過《墓地二殺》，要睇，好好睇，好好睇。咁當中恐怖嘅地方唔係啲怪物，係人同人之間，冇錯啦。 大家互相猜忌啊、自殺啊咁 樣。同埋有個女人嘅宗教狂熱，咁啊煽動啲人啊嘛。係啦，咁大家睇翻嗰套好好睇嘅，咁啊呢位主角亦都做得好精彩喎。咁一路都係為咗保護個仔，咁但最尾竟然個仔死喺佢嘅手上。係 啊， 係啦。咁好嘅，咁另外做04年嘅 Punisher 啦。 是 就是當年是呢個 Frank Castle 係咪嗰個主角係咪？是那 個 Punisher。咁另外原來 Dreamcatcher 03年佢都有做嘅喎，又係主角。冇錯 ，Dreamcatcher 咧，原來咧 一套都幾怪雞嘅、 啊。其實唔怪雞， 其實都係同 Miss 都係 Stephen King 嘅。 都係 Stephen King。咁但係咧 Dreamcatcher 咧，大家如果咁樣諗咧，就會明啦。大家唔知有冇睇過大頭怪嬰？ 類似啦。 係啦。咁其實我哋踢爆少少啦，大頭怪嬰呢個故事呢，即係香港嗰度啊，其實成個故事個籠呢係抄 Dreamcatcher 啦， 咁你話一套真人真事嘅故事竟然係同 Stephen King 嘅小說係好近似呢，咁就好明顯 冇個伊斯蘭教士呢， 好明顯係有少少即係吓 咁 即係即係 都有少少唔同嘅外星人嚟嘅。 邊個外星人啊 ？Dreamcatcher 最好 咁冇人話俾你聽大頭怪嬰唔係啊，佢冇解釋咋嘛。根本成個攞一樣啊，有咩一樣呢，就係、是、第一就係成班細路仔自細又係咁樣啦，遇到嗰嘢之後就影響晒佢命運啦，同埋後來有人得到超能力啊呢啲咁嘅嘢啦。係啦。之類有返晒嘅。咁 ok， 咁呢個踢爆咗少少啊。咁大家可以睇返啦，如果未睇過大頭怪嬰或者呢個嘅 Dreamcatcher 都。咁 Dreamcatcher 就更加精彩啦，因為後來就發覺原來嗰啲怪嘢呢係外星人嚟嘅。咁中間呢可以幫到你嗰個所謂朋友仔呢，原來都係外星人嚟㗎喎。即係嗰個低低地嗰個佢哋以為，但係原來外星人變嘅。咁幾得意嘅嗰套戲，其實如果大家頂得順咁怪戲可以睇下。好啦，咁所以你話咧呢套嘅 Mutant Chronicles 唔係流嘅喎，你睇下有咁多明星，咁我都係因為有咁多明星，所以揾嚟睇下。係 咯。 咁啊，結果發現咗呢套咁嘅戲啦。 都幾寂寂無名啦，啲人未上。 我 都奇怪點解咁提都冇提過嗰啲，就上啲微博網站度都。 係啦，咁另外咧，原來咧係 Dark Horse Comics 咧，亦都整咗本漫畫書嚟推呢套戲嘅喎。 遲遲唔喐得啦， 未出嘅仲。 出咗 係啦，咁根本都配合唔到套電影啦，因為套電影都係唔知點解未上。咁呢套呢遲啲呢可能有機會呢有得睇㗎啦。咁大家係咪其實可能有啲網上渠道或者 download 到或者咩 有㗎有。 係咪見過？ 可能你可能土豆都有都唔奇。 哦，咁大家可以搵啦，知唔知佢中文叫咩㗎，有冇名㗎？ 大陸都係叫直接叫咩異變異變 天年史咁上下啦。 異變天年史 之類啦，係啦，咁大家可以試下搵下，咁其實我覺得幾好睇嘅。幾科幻，科幻一定科幻啦！呢套絕對係科幻片。 幾怪咯，其實唔可以話純科幻，因為真係幾怪雞啲造型啊，同埋佢諗嗰啲機械設定，其實真係幾古怪。你話宮崎駿啲啊嘛？ 係有啲嘅，有啲嘅。係啦，咁除咗呢個之外啦，咁有乜嘢同大家講下咧，韓永？ 繼續啲 料。講個電影先啊！ 電影 講個電影先，好好好。咁咧，另外咧，拳霸啦，咁大家可能有睇。 二三四啦。 有睇咗啦，咁原來咧話第三集就已經係拍噶啦喎，咁樣。 哇！第二集已經完成咗啦。 咩第二集？二咪做戲咯，咪二咯。戲院上咯，咪二咯。 即係而家第三四啊，第三集已經準備開拍。 係啦係啦，我搵個資料先係。咁呢個嘅第三集呢就應該都會喺下一年或者年尾之類或者上㗎啦。咁當然繼續Tony Jaa啦。咁原來佢係諗住一個 sequel 咁落㗎喎，甚至乎有第三集嘅。咪即係第四集啦。係呀第四。即拳霸四啦，就呢個 series 嘅第三啦。咁甚至乎呢話會請阿成龍喎。 如果佢肯嘅話啦。 係啦，會加入做其中一個角色咁樣嘅。咁最奇怪呢就係話佢好似話真係我哋講少咪話會唔會拍到現代呢，咁佢話真係有關㗎喎。 吓 係啊，我唔知啦，咁唔知佢啲古仔點樣楞到落去啦 ,ok。 咁可能後代啦。 係啦，或者係。 或者時空之門啦。 或者係啦。ok， 咁呢個除此之外呢就另外啦，個視戰隊原來已經上有一個預告片喎，我哋 key 返俾大家睇下。咁我哋 key 返個 HD 版嘅 YouTube 俾大家睇下啦。好啦，咁我哋講下呢、這個Transformer 啦，咁上個禮拜咪提過啦，咁原來呢又出咗新嘅海報喇喎，咁海報寫住就 Revenge of Fallen 係佢個subtitle 啦，今次係㗎，咁裏面就寫住呢 Revenge is coming 咁樣嘅，咁就6月26日咁樣啦。好啦，咁講下呢套戲啦，咁上個禮拜提過話好多軍人參與演出，亦都係咁追問主角攞呢個簽名啦。咁點解有咁多軍人同埋做乜打到去呢、這個有金字塔嘅咁樣，咁原來呢我聽聞有啲嘅講法就話呢 今集咧竟然係有分裂咗好多個勢力嘅。咁、哦、當然繼續係狂派博派啦。 Darkstream 啊。 咁另外咧，阿星星叫就好似係另外 split 咗出嚟嘅。 係咁啊，不嬲都係啦。你就算卡通版嗰陣已經 係。咁，但係以前佢都話曬叫做狂派啊嘛。係。呢套係自己 split 咗出嚟，就變咗第三勢力咁啦。係。咁跟住第四個勢咧，就係、是、隱藏咗喺古代金字塔裏面，比佢哋更早嚟到地球嘅一啲、 哦 okay、 一啲都係 Transformer 嘅種族啦。咁可能就係今次講嘅科能啊。咁到底科能嘅係乜嘢嚟嘅咧？咁係好似神一樣嘅。 就係、是、講翻電影版嘅 Cybertron 嗰啲，嗰啲好大個頭嗰啲嘅嘢。 可能係都唔定喎、啊，因為呢個係秘密嚟啊！到而家都大家未睇到。咁就男主角哋就要深入呢個金字塔，係真嘅金字塔喎。而家講緊唔係講緊做出嚟喎。咁、啊、真係走咗去埃及，真係走去真正金字塔入面拍攝嘅。咁、哦、所以呢套咧，真係要睇啦。 唔係畫㗎啦。 係啦，咁同埋呢套嘢裏面咧，聽講咧好多軍備啊、航母艦嗰啲都係真嘅喎。係真正嘅軍備上面拍攝呢樣嘢咧，就其實前所未有咁嘅規模嘅。 哦，咁係。 係啦，咁大家要睇啦。咁同埋咧，今集聽聞啊，就話麥加登咧可能會出唔出場，或者最尾出一出場。咁、 嗯、 就主要唔係打麥加登嘅。係啦，咁另外咧，阿柯柏文咧亦都可能會戰死喎。 咁無數次戰死啊，柯柏文喺歷史上已經。 卡通係啦，咁呢個電影可能佢第一次。即可能戰死啫，咁呢個未知，係 咯，都要睇。 麥加登翻唔翻到嚟咧，亦都未知。咁但係當然都好期待嘅，我相信咧最尾一定出翻嚟嘅。 依輪啲戲嘅保密程度係高過以前 嘅。哦，咁如果唔係有咩好睇啊？ 咁係因為 Transformer 太熟啦，你估都估到咩事？ 冇錯啦。咁另外咧，原來建造派都會出現喎。咩建造派就係嗰班石屎車啊、產泥車啊嗰班友咧。 可以合埋變咗巨型機械人。 合體機械人嘅喎。 佢 高大咁大隻。 第一堆可以合體嘅咩啊 ？Constructicon 係。 係啦。 跟住之後嘅 Air Robot 啊嗰啲全部都可以做翻呢樣嘢。 咁聽講 Darrow 就好似未出到啦，係啦。咁另外咧，一眾嘅牌子啊，亦都已經加入咗呢個戰圈咯。咁就 M&M 啊 ，Snickers 啊。 會唔會有 M&M 變形金剛啊？ 有，直情嗰個 M&M 咪整到好似變形金剛咁咯，已經喺個封面嗰度。 變形 M&M。 哦，咁或者都有㗎。咁總之都會印上嗰啲即係同 Transformer 有關嘅一啲嘅嘢啦。咁或者喺呢個網友熱心嘅聽眾提供翻俾我哋嘅呢個資料，係啦。咁大家可以睇下啦，係咯。咁除此之外咧，高達啊，原來嚟緊嘅30周年喎，即今年啊，30周年紀念喎。咁高達 咧 就係1979年啦，4月7日就開始放映嘅喎。咁到而家就整30年紀念啦。咁咧原來話喺1月1日嗰陣咧，已經啊喺日本嘅電視台咧已經重播翻喺一晚裏面喎，好似係重播翻呢個43集嘅。 一晚點解播咗43集？ 佢話由午前嘅零時一路到21:30就播到，播曬43集一次過 ，OK。咁原來喺日本咧，呢個係一個傳統嚟嘅喎，因為我都試過旅行嗰陣咧，半夜3更見佢唔知播喺邊度卡通，佢真係一集係咁播曬為止嘅。 哦 ，OK。 係啊，佢哋興咁樣嘅，即係因為已經播過嘅啦嘛。你再逐個禮拜播一集冇謂啊，係咪？咁索性咧做一個紀念啦。1月1日咧已經發生咗喎呢樣嘢。咁另外咧。話喺呢個嘅喺神奈川電視台啦，即係呢個 TVK 啊，呢、這個我哋可能唔係好熟悉啊。咁亦都會喺呢個12點，即係一路播到呢個8:40就播咩？就播3套電影版喎。 哦， 係啦，咁呢啲都係已經過去咗嘅嘢嚟㗎啦。咁人哋新年已經第一炮已經慶祝咗呢個高達30周年啦。咁另外個30周年網站就上面就唔係話好多嘢睇，但可以睇下，如果 keep 翻條 link 俾大家睇下啦。咁另外我哋都揾咗個高達王嘅。即係一個比賽啦，咁呢個好多年前㗎啦，咁嗰時就係攞嗰隻1:12嘅高達出嚟賣嗰、那個那個年間啦，咁你可以大家又可以睇翻嘅，咁我哋或者有 key 啊俾大家睇。咁另外啦， 但係有冇咩紀念作出咧？ 紀念作就未知，因為而家00未完啦，咁可能就未必會有一套作品嗰隻啦。咁但係咧，好似話咧，大韓元邦男咧就會出翻一本畫集嘅喎。 哦， 係啦，咁就我睇下先，有冇咩詳細嘅講本畫集咧？咁大韓邦男就係當然就係高達裏面負責呢個機械設計㗎啦。咁直到而家新嘅高達都好多好多係。 00佢都有份。 係啦。咁嗰本畫集就叫做機動戰士根藤咁啦，原典承繼啊。 哦 ，OK。 繼承咁啦嚇。咁就賣呢個3150 yen 嘅。 哇，都好貴喎。 咁咁梗係啦。咁預定咧就會3月26日發售嘅。咁除咗大韓邦男嘅個人作品之外咧，亦都會 收錄翻一啲角色設定啊，安然良和嗰啲嘅設定畫咁樣咧，係啦，咁同埋新嘅一啲 MS 嘅插圖咁樣嘅喎，咁就係咯，咁大家可以睇翻呢個資料啦，咁一陣我哋 key 翻上俾大家睇下嘅， 繼續， 係啦，咦，我睇下冇啲咦，這個是什麼來的呢？另外還有一條 link 可以給大家看回，可能舊一點但大家未看過，就是在一個展覽裡面一個電視節目就訪問他們到底 Bandai 那些模型是怎樣整出來的呢、你知道平時那些模型是怎樣啤出來的，就是一個射出形成機這樣整，他就有人在解釋過、我們給條 link 給大家看看， 日文的是嗎？ 日文大家看片啦，是的，就所有高達都是這樣生產出來的、有條 link 我們就 key 上給大家看啦，好啦，咁除此之外呢，話呢個金田一間座啦，咁就話呢， 金田一嘅阿爺， 冇錯啦，就明小說裏面即係講嘅明偵探啦，咁入面有佢有一個好出名嘅故事叫犬神家之一族啦，咁原來就會出 game 喎、咁就 DS 㗎啦，咁就會喺1月22號發賣，咁就計呢、這個神探伽利略之後呢，另一個嘅即係叫做查案嘅一個嘅遊戲啦， 咁都應該幾得意， 咁但係如果大家唔識日文可能就， 但睇過個書已經知發生咩事㗎， 哦，咁唔係嘅，咁可能佢中間或者有啲唔同嘅嘢啩，咁係囉，咁大家如果有興趣玩可以玩一下嘅，咁就日文㗎喇，不過就 繼續， 咁另外呢就出咗一堆呢，好得意喎，話係玩念力嘅一啲嘅電玩啊， 吓，即係搞亂匙羹嗰啲呀， 咁又唔係，咁佢有一部機咁啦，咁就同你即係帶咗個嘢喺個頭度啦，咁佢就會感應你嘅腦波啦，咁就會去變成啲 signal 咧，就去推動嗰部機器咧，佢吹啊，或者點樣整喐嗰個氣球，咁你唔係氣球，一個波啦 ，OK， 咁你就整喐嗰個嘢，要穿過啲嘢咁上下嘅，係啦係啦，咁我哋都係喺網上睇到啦，當然呢個唔係我哋見到，未有實物嘅我哋見到 ，OK， 咁就話呢個係叫 MindFax 係嘛， 係 Fax， 係啦係啦，一間公司出嘅，咁啊賣$80咁樣， 幾得意啊， 係咯。咁啊，另外有叫 Neural Sky 亦都會出一個另一個類似嘅嘢啦。咁佢就話咧，呢個就簡單啲，就貼兩個膠好似人哋嗰啲心電圖咁咧，咁、 okay. 個頭就得啦。哇，唔使查嗰啲導電高嘅喎。 咁佢本身應該有磁力嘅。 係啦係啦，唔係咁導電高唔關磁力事啊嘛，係你要感應到，佢又唔需要嘅，黐喺個頭度咁啊，你可以玩嘅。咁又係一個咧，即係話你當你集中精神、集中嘅念力嗰陣，就可以整喐啲嘢嘅喎。咁大家可以試下做 new type 嘅感覺啦，係啦， 阿 new type 睇到隔離架機嘅， 嚇、 啊，諗到隔離有機啫，咁都唔係整喐 嘅，咁大家可以試下玩下嘅呢、這個 OK， 咁另外咧，大家記唔記得漫畫周刊咧，其實係幾耐之前嘅嘢咧？ 哇，好耐 喎！咁原來咧，漫畫周刊咧完結嗰陣咧，都唔係話咁早期喎，我以為好早期就冇咗啦。咁原來一直去到咧93年嘅202期啊，先係佢嘅結束嘅喎。 竟然係啊，咗咁耐。 咁啊，結束嗰期佢真係寫明係最後一期咁樣嘅喎，即係唔係話突然間接嘅喎。咁當然啦，嗰時可能係同即係版權嗰啲嘢開始正式化啦，啲嘢有關咁啦。咁原來咧，我發覺即係大家都對呢本書好懷念，好懷念。咁原來咧，好多嘅網友啊、聽眾咧。都是通過這本書而認識日本的漫畫和卡通的， 因為那時候真的沒有出這些枕頭書、 不是枕頭，很薄的， 不是巨型化啦， 好像明報周刊的尺寸， 它不枕頭就巨型化咯， 明報周刊的尺寸，那我就記得我們都有買一下啦，那時候不知道5元而已嘛，好像記得了，5元對當時的瘦子來說呢，都要可能專門不吃餐飯來留起咁樣㗎 ,ok, 咁所以 其實嗰陣時候有幾百花齊放嘅嗰啲嘢，例如海炮叢書啊， 又係佢哋 啊，甚至 佢咪海炮囉， 係係 馬將咪海炮咋嘛， 甚至美國漫畫都有出嘅，不過騎呢啲變啲顏色就變咗黑白， 係咁記得當年呢佢都做咗好多推動嘅嘢㗎喎，除咗冇俾版權費之外，其他嘢就好致力於㗎喎，咁我睇返網上佢哋都話以前都係有一個叫高達啊，無線重播返高達嘅一個簽名活動啊咁啦，咁佢哋就話係因為佢哋簽名而無線重播嘅咁樣， 係 啦，唔係喎，佢上面好得意喎，佢嗰個上面寫咧話原本佢哋打電話無線就咁叫無線，不如你重播啦，咁無線又唔肯嘅喎， 咁啊一定唔肯㗎啦，你一兩個電話，甚至10-8個電話， 係啦，唔係喎，咁當時嘅無線嘅反應咧就好古怪嘅，佢就話咧原來咧我哋已經配合咗，我哋喺高層啊已經同政府 係。 咁當然應該英國㗎啦，仲係。就話達成咗個共識，就話咧以後唔會再買呢啲咁嘅超人嘅嘢翻嚟播。 O K。 咁呢個好聽落好匪夷所思啊！咁後邊後來好多超人嘢冇停過嘅，基本上咁樣。 有段時間少啲嘅。 即係龍珠唔當係係嘛？你意思係？ 係。龍珠年代其實根本之後都。 所以嗰段時間就冇曬呢啲機械人超人嘢睇係咪？其實都唔係㗎係嘛？唔關事㗎嘛，係因為日本都少咗就係嘛。 我諗兩樣都有啦。日本又其實唔停嘅機械人呢樣嘢。 係咯。咁呢個就係、是、真係一個漫畫章上面段吸翻出嘅文字咁寫㗎，呢個唔係傳說嚟㗎。咁當時佢哋就咁樣回應，咁所以咧佢就發動起呢個嘅簽名嘅嘢，咁就話聯名好多人，咁就結果成功咁爭取係嘛，即係啲議員咁嘅説話啦，成功爭取重播高達咁樣。咁同埋當年咧，我記得我都參加過一個畫啊高達嘅比賽喎。咁就當然贏唔到啦，咁就都入圍嘅 ，OK。咁點贏呢？冇可能喎，細路仔嚟㗎嘛。原來啲參賽者係冇限年齡嘅。 哦。 結果贏嗰啲人係大人嚟嘅。 咁啊，當然。 咁好唔公平係嘛？ 咁冇辦法嘅，佢、 啊。咁奇怪㗎，大佬。 冇分齡賽咁，自然係咁啦。 冇分咩話？ 冇分齡賽。 咩意思啊？ 分年齡嘅賽事。 哦。咁咪唔公平咯。咁其實咧，大部分參賽者都係細路仔嚟㗎，據我所知。咁兒童組同成人組擺埋一齊嘅，咁奇怪啲啦。咁當年咧，佢哋都搞咗一個嘅展覽咧，就喺麗苑嘅。 哦。 咁嗰時我哋啲嘢都貼過喺嗰度㗎。係啊，咁好過癮㗎，係咯。咁亦都有啲模型比賽咁啦。咁嗰時幾好玩㗎，即係。 其實嗰陣時海豹同書都搞得相當唔錯嘅。 好好添啦。係咪嗰啲咩萬波啊之類嗰啲名都佢哋改㗎？ 嗰啲，我諗無線應該係跟佢哋嘅。 係咯，其實海豹改㗎嘛。系咯，咁一陣會同大家講嘅《裝甲騎兵》都會係個金科呢個名都係佢哋改嘅，係嘛？係咯，咁啊，《裝甲騎兵》嚟緊係會有一套嘅電影版會上啦。咁就亦都有熱心嘅網友就問過呢樣嘢喎，咁樣。咁佢哋問 會發生咩事咧？一個 我要揾翻個資料出嚟。 好特別嘅播映方法喎。 哦，唔係，嗰個戲就冇乜特別，但係咧個前夜祭咧就真係好特別啦。咁一陣同大家講，唔係而家講埋佢啦，不如。 好啊 ，OK， 我要揾下資料先，因為有啲資料散咗喺幾張紙度嘅，等陣先啊。係，好啦，咁呢個就1983年啊放映啦，咁而家都25周年噶咯喎，高達30佢都25噶啦，係啦，咁就呢個裝甲騎兵啊，係啦，咁咧呢套新嘅劇場版咧叫做咩 Partisan File 啊， 係 啦，係啦，咁其實咧就係同嗰 OVA 即係一樣噶喎個名，咁大家就好擔心啦，咁就話喂，咪就係將個 OVA 剪埋埋啊咁樣，咁就話製作嗰邊就話咧係唔止嘅，佢又會加咗咧好多新嘅一啲嘅嘢落去噶噃，咁呢個上映日期係幾時咧？就係1月17日就會上映噶啦，咁好快就會有得睇噶咯喎，咁相信唔知有冇人會嚇。去戲院度不過難啲嘅，日本就少啲嘅，少啲會真係偷拍咁啦，係咪？除非你係 Eva 啦。上一次呢個嘅Ponyo 啊，即係個波兒咧，咪又有人偷跑翻嚟咯。咁我哋嗰時都係睇嗰個版本。 咁呢啲話曬都大片 係咯，咁呢套可能就難啲啦。不過咧，相信咧好快都會出呢個 DVD 㗎啦。之後係啊，咁佢呢個就我揾緊個資料啊，睇睇先。咁佢就話呢佢會加返一啲嘅乜嘢落去呢，就咁繼續係呢個高橋良普做呢個嘅即係高橋良夫係嘛。 良夫。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就會繼續做呢個導演啦。咁就重新再觸構過個故仔啦。咁劇場版裏面就會加返個全新嘅序曲喎，插章喎，咁我唔知咩意思啦。咁即係都係一啲嘅， 即係有啲新嘅 pigments 咁囉，有啲新嘅引入點咁囉。 咁同埋呢都會有啲新嘅鏡頭，就係 OVA 度冇嘅。咁佢就話呢個將會係最完整嘅一個嘅 Parison File 啊。係啦，咁大家睇嘅 OVA 版呢原來未完整㗎喎，咁佢意思就係話係啦，咁大家要就話要睇啦咁樣。咁當然呢個機械設定就繼續係大雄邦男啦。 嚟牌啦。 人物設定就係呢、這個係咪呢個咪嚴山幾生係咪？係啦係啦。咁就故事呢大概就係喺呢個舊嘅98年嘅 OVA 同埋電視版第一話之間嗰個空間呀，即係時空呢做舞台嘅。咁就講返即係從未講過嘅即係一啲嘅即係前事咁樣啦。咁但係大家睇過 OVA 就已經睇過㗎啦。咁所以就成個故事圍繞返主角金科呀，即係好多嘅謎團呢咁就會講返㗎喎。咁當時佢哋之前佢作過一段即係時空亦叫百年戰爭啦， 咁佢就講翻白蓮江最後即係嘅事咁樣嘅。咁詳細啊，唔喺度講啦。咁大家可以睇翻或者睇翻嗰度 OVA 先。 係啦， 係啦。咁有咩特別嘅要同大家講咧？咁原來咧就係話前夜祭咧就會喺呢個嘅1月16號星期五晚啊，就已經會之前嗰晚就玩嘢，咁就先上畫嘅。咁大家覺得啊冇咩特別啫，咁咪午夜場啫。係啦， 好午夜嗰 只。咁但係大家有冇睇過一啲戲係11點半開場就睇到第二朝5點半嘅 咧？5 點半咯。啊咁咩啊？睇咁耐，當然啦，頭嗰半個鐘可能導演啊成班製作人會嚟同大家講嘢啦。咁佢哋最興係咁嘅 ，OK？ 日本即係 even 卡通片或者人做嘅戲，佢啲真人真係會嚟曬第一場嗰度 首映禮。其實香港都有，即係都會。 首映禮佢唔係賣飛㗎嘛？ 咁啊 係。呢套賣飛㗎喎，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或者日本即係。嘅話啦嚇，咁如果12月20號就開始售賣嘅，咁去邊度上嘅咧？呢、這個前夜祭就喺新宿嘅呢個叫咩 ？Piccadilly 啊，Piccadilly 啊嘅一間戲院啊嚇，唔係 whatever 啊，呢間好大㗎，呢間戲院 ，OK，OK， 咁喺幾支國屋隔離咁就咁上下㗎 ，OK， 即係我都經過過，咁但係咧我上次去睇 Eva 嗰陣咧就唔係呢間，係啦，就喺新宿西嘅，好似 細啲 嘅 戲院， 細啲但係專播動畫嘅。 哦、okay ， 呢間咧就大戲院嚟噶，即係平時淨播其他西片啊嗰啲嚟噶，咁就喺呢間度上嘅喎，咁啊好少有嘅。 嗯 咁啊票價咧就3000 yen 咁樣嘅。係。係啦，咁開場啊11:30啦，正式演就係搭正12:00啦，頭嗰半個鐘就講嘢啦。OK， 咁到底內容係啲乜嘢咧？當然首先就係新嘅劇場版啦，咁另外咧就會播翻電視版嘅第一集啦，同埋就係之前嗰度 OVA 嘅。咁、可能佢唔係順呢個次序啊，可能佢先播 OVA， 跟住播劇場版，跟住再播電視版第一集，咁就變咗由頭到尾就楞翻成個故仔咁玩法嘅。 應該係啩？ 好啦，咁另外咧，我哋都發現啊，日本嗰邊咧上緊一套叫做 Finger Bell， 其實咩嚟嘅咧？ 小飛俠嗰只。 係啦，喺度 CG 卡通喎，就小飛俠入邊嗰只即係以前真人版嘅 Julie Roberts 做過啦。係 啊。 咁就如果大家睇親迪士尼一開頭啊，嗲嗲嗲嗲嗲嗲嗲，嗰度開頭咧就有隻嘢走出嚟。 一點咁跟住。 射即係有啲光咁樣，有啲光嘅粉咁跟住佢嗰個咧，咁嗰就係嗰隻嘢啦。係。咁就而家有一套獨立嘅卡通電影喎，咁就 CG 做嘅。係啦，講佢同埋佢啲朋友仔咁，全部都係啲精靈嚟嘅。咁呢隻嘢可以稱得上咧，係迪士尼嘅 symbol 嚟嘅，一個迪士尼嘅點講一個 象徵物、啊。 象徵物係啦，即係有啲吉祥物咁嘅意思啦，即係竟然唔係米奇老鼠，而係呢一隻嘅小女精靈啊。咁佢叫做 The Magic of Disney 嘅，被稱為係啦。咁呢套嘢咧，反而咧好似香港冇上喎。 唔知啊，我唔清楚佢咪大家做 video。 哦，佢都話係 movie 嚟嘅，咁但呢套咧日本咧就已經做緊㗎啦，咁好少有喎，因為通常日本嘅美國片咧好慢好慢嘅，而家先做 War E， 你話慢唔慢啦？ 係、okay， 幾慢啦、啊？係咪？地球停轉日好似未上畫，好似嚟緊上，你唔知而家上定嚟緊上，咁好慢嘅、但都唔算慢㗎啦，地球停轉日都算新㗎啦，即係如果咁講嘅話，咁赤壁佢都係做緊第一集啦嚇， 明白？ 係啦。好啦，咁呢個除咗呢個之外咧，咁啊頭先補翻少少高達料喎，咁原來咧我哋抄到咧夏韶星啊， 日日嘅 Summer Danny 係嘛？ 係啊 ，Summer Danny 啦 ，Danny Summer，Danny Summer，Danny Summer， 咁原來咧就唱過高達主題曲嘅喎，竟然 印象中係黃海明啊， 係啦，咁點解咩場合咧？黃海明話係乜嘢？ 好似係一隻兒歌專輯嘅碟裏邊見到 嘅，係啦，咁咧特別嘅地方就係咧啲歌詞完全押韻嘅， 少林功夫好勁嗰啲咯， 少林功夫好嘢嗰啲咁係嘛？好似少林功夫好嘢，好似好啲咯， 啱少啲。 係啦，咁一陣又 key 翻俾大家聽下，都幾特別嘅， 幾特別嘅嚇。 除此之外，原來連大和號啊，連呢個六神合體嗰啲都唱過嘅喎，咁大家可以重温翻啊。 呢樣比較特別啲。 係啦，係啦，係啦，因為呢個高達30周年啊，我哋抄翻好多30年前嘅嘢同大家講啊。係啦。 嗰、那個就冇30年嘅都。 咁另外有一則嘅趣聞啦，我覺得係。咁就咧，大陸係繼上次嘅日本咪有個叫做整燒餅機械人嘅。 係。 咁佢哋都不甘後人啦，整燒餅機械人都只係展覽啫。佢呢個係實用化㗎喇已經。 哦。 係一個叫炒菜機械人啊。 炒菜。 係啦，咁而家就未算，就遲啲話量產型喎會出呢、這個。係啦。係啦。咁就話呢佢哋日2分鐘就可以炒一碟菜上碟㗎啦。 係啦，咁好得意喎，咁我哋都係喺即係啲報紙新聞度睇到啦。咁而家咧喺深圳啊，東部嘅呢個華僑城啊， 哦，華僑城係， 係咯，竟然嗰度有啊，咁大家可以上深圳睇下 嘅遊樂設施啊。 哦，阿韓未去過未啊？ 冇。 咁就係個炒菜機行咧，就喺嗰度嘅喎，咁啊兩分鐘就炒成。咁就咧真係好好奇啊！咁就個個都專登咧要，即係佢有唔係機人炒嘅菜嘅，但個個都點機人炒菜想試下。 點樣炒啊？即係炒碟菜啊？定菜嘅意思係炒餸咧？ 咁我都唔清楚喎、 啊哦。 我都唔清楚喎呢樣嘢嚇。咁咧佢就話咧，東部呢個華僑城嘅啊，有埋餐廳名叫雲中餐廳。 哦。 咁而家咧就有六部喎、啊，呢啲咁嘅炒菜機械人嘅。咁、哦、其中三部咧。就擺喺廚房做緊嘢啦，另外三部就擺喺餐廳門口啦。 但 係 咪真係好機械人樣咧？ 喂，佢話遊客咧可以自行操作佢嘅喎，門口嗰三部。咁喂、哦，大家真係要上去睇下嚇，呢、哦啊這個好科幻啦、啊，係咪？ 小勞寶嗰只蛋咁啊？ 唔係嘅，唔係好機器嘅，有幅相嘅 ，P 入俾大家睇。咁啊，好似個大雪櫃咁樣嘅，咁只要你配好啲材料放入呢個機械嘅托盤入邊咧，咁啊再撳掣，咁啊要菜名，咁佢就會。即係同佢炒埋一齊啦，咁、哦、 明白。 咁即係話其實可能肉啊咩都得嘅，咁總之你要擺啲嘢落去，咁佢就會炒，佢係炒啫 ，OK。咁當然佢唔識得自己切埋菜啊，咁搞咁多嘢，咁冇咁誇張 ，OK。咁佢就話咧，啲工作人員攞啲菜出嚟嗰陣咧，哇！啲遊客都好驚嘆，即係可以即係炒得咁好嘅喎，咁樣。嗯，係啦。咁佢就話咧，四道菜啊，都只需要10分鐘就已經搞掂咁樣。咁佢呢啲人就話啦，咁佢嘅炒出嚟嘅味道啊，咦同人炒出嚟，唔會差過喎，仲好食啲添，佢仲話。 哇。 係啦。 咁睇下咩師傅啦、啊，或者。 係啦，咁但係咧，可能嗰個價錢咧就會貴啲啦。咁又咩炒一碟豆腐乾啊，38蚊咁樣。 哦。 係啦，咁可能大陸嚟講就唔算好平啊。嗱，宮保雞丁就呢個48蚊咁樣，咁比原先即係人炒，即係人炒都得㗎，你叫 OK， 咁就可能貴少少咁啦，咁啊值得去試下嘅。對香港人嚟講就唔貴啦，幾十蚊碟菜就係咯，咁大家想去睇下咯。係。係啦，咁另外咧， 應該湊下熱鬧啦，咁啊。 係啦，咁研製呢部機械嘅呢個深圳嘅呢個繁興科技啊，咁啊負責人就話咧，佢話呢個機械咧原來咧係可以入唔同 program 嘅喎。咁、 哦、 就無論粵菜、川菜、湘菜、徽菜、浙菜嚇、閩南菜都冇問題嘅。 即係炒嘅時間唔同啦，或者係咪 啊？仲有呢個老菜、洋菜，我唔識啊呢啲嚇。 老 各大 菜 式咧， 洋菜鬼佬餸啦，點叫老菜咧、 我唔知啊。咁啊，原來咧佢哋都係有好多大師啊，即係嗰啲，即係當然係講緊大廚啦嚇， 係 參與設計呢啲嘅 program 嘅喎。 嗯， 系啦，咁只要输入每道菜嘅一个烹调步骤咧，咁佢就识得煮一碟新嘅菜噶啦。 唔同时间落， 基本上系无限嘅。OK， 佢可以做嘅嘢。OK， 咁亦都唔怕不断重复啊，即系呢个啦，咁嘅机械人嚟噶啦。 嗯， 保证每次啊做出嘅嘢嘅味道同火候咧都系相同嘅。 哦，咁呢个当然啦，你机器嚟讲， 即系除非故障冇得讲啦。咁佢变咗好稳定嘅做出嚟嘅菜式。系啦，咁佢就话咧今年内啊就會 大量投產， 係啦，咁啊300台嘅喎，咁每台嘅價值咧就值30萬嘅喎， 量產型， 冇錯啦，係咯，咁你睇下到時會唔會真係中國係第一個出現機械人係即係喺出現喺社會上面呢樣嘢啦，咁其實我哋以前咧。加拿大都有一間中國人茶樓咧，有啲好似 R2D2 咁嘅， 有個軌道咁，跟住有啲點心車， 係點心車機械人啦， 係龍城嗰度嗎？ 係啦，咁我未見過喎，阿韓永冇見過啊嗰時。 去過嗰間茶樓，但係未見過啲點心車喐， 唔識喐㗎。 唔係，佢 有唔係喎，你好似要叫佢過嚟㗎，係嘛？佢即係佢叫先過嚟嘅。 有固定時間，佢用佢點心車平時都係剔紙嘅。 嗯啊，哦，咁佢就話咧，明年咧更加會推出一個廉價版嘅迷你型，就為家庭服務咁。 哦， 好啦，咁呢個第一代嘅小勞寶會唔會係由中國人生產嘅咧？ 咁而家啲模範主婦可以用下啦。 係咩意思啊？哦， 模範嘅主婦， 我驚菲傭都冇得撈啊！到時係咯，係咪咁講咧？ 因為而家好多女士一係要翻工都係模範主婦嚟噶嘛。 嗯係啦，咁另外嗰套咩怨屋本鋪呢 ,special 已經做到第二輯啦。 喔、oh, ,ok。 咁但係可能第一輯甚至乎連個電視版未睇過啦。咁邊個嚟㗎？咁就係女主角就係嗰、那個呢、這個 咩警察嗰隊戰隊叫咩話？特首戰隊， 特首戰隊啊， 裏邊嘅黃色啊， 係 係啦，嗰、那個靚女做嘅喎，咁樣咁大家可以睇下嘅，係啦。咁另外咧有一套嘅漫畫啦，就係、是、呢個周刊少年新地啊，即係、就是、一路有連載過嘅咧，就係、是、呢個卡姆兒嘅外傳啦，係啦。咁原來咧就話乜嘢咧，就係、是、會拍戲喎， 哦， 係啦。咁主演嘅咧又係阿 L 啊松山喎、啊， 哇！ 咁今次就會有埋阿小雪啦。啊，土屋安娜啦，咁等等去做嘅。 翻神小說，好似姐弟嗰啲係嘛？ 哦，佢唔係㗎，佢係打㗎。 O、okay. K， 好似係對頭嚟㗎，係啦。咁咧就話呢個嘅寫實版咧，就喺09年即係會公開啦。而家諗住係啦。咁小說做嗰個角色就叫做 Scalu 咁樣嘅，Scalu 咁樣。我因為我冇睇過呢個漫畫，係啦。咁原來咧，原本咧就唔係小說做嘅話，就係、是、一個谷地獵子啊。就做嘅，咁但係咧話上一年啊，就同阿松山就齊拍呢套戲，拍到入廠啊， 哦， 好嚴重啊，因為佢呢套戲講忍者噶 ，OK， 啊，即係打噶，咁可能大家未睇過松山做 action 啊， 哦，明， 咁今次大家可以睇啊，可以欣賞到啦，又完全唔同喎，你睇佢個樣咧，你又唔好諗佢好似又傻仔喎，呢套戲一啲都唔傻仔喎，好型喎，係啦，咁舊年11月咧，咁呢個嘅阿谷地咧就直情係兩隻腳都受傷㗎，咁、 哦、 就話成個治愈期要唔知八個禮拜定乜嘢咁樣啦、 哦，所以要換人。 係啦，咁攝影直情喺12月中斷咗㗎，咁另外連松山都跛埋啊嘛，右腳大腿咁就傷咗嘅，咁當然要停啦。咁跟住就好似就話由小雪頂上咁樣啦，咁啊小雪都計呢個嘅。啊！所有小夜之後，另一個又係做啲忍者嘅。 小夜做怪物。 係咁，但係佢裡面都係揸把劍打嘅，咁唔好理佢係殭屍定咩咁。喂，咁佢呢啲忍者都好神怪噶嘛？ 咁啊係。 大家如果睇過之前啊，仲加容幾位嗰套乜鬼嘢話？ 咩？醫學引發帖。 係咯，咁其實咪又係古靈精怪打啫？佢對俾個理由佢係忍者啊，定係殭屍定超人一樣嘅啫，係咯。 咁啊，嗰個都神怪嘅。 嗯，冇錯啦。咁咧，咁呢個嘅監督啊，崔洋一咧，大家聽個名字，咦，係咪咁怪嘅？姓崔， 係啊。 咁其實咩人嚟嘅咧？咁原來咧係一個韓國人嚟嘅喎。 哦， 係啦， 一咁得意嘅。 咁呢個咧就49年出生㗎啦，喺日本長野縣。 我唔怪得叫日本名 啦。係啦，洋一係本名啦，但係佢係韓國人嚟嘅喎。嗯。咁啊，北韓嘅喎，仲要佢爸爸係。 哦。Okay、 哦，係啊，咁可能投奔過日本咁啦。咁啊，呢個崔導演啦，咁少年嗰陣咧就讀喺呢個東京嘅朝鮮人學校嘅喎。係。咁高中畢業之後咧，就用一個即係打燈助理啊。咁嘅身份咧、哦、就踏入影圈啦。咁先後咧就從事過大島穗、大島住啦。好多啦，呢、這個藥蟲孝二啦、後藤幸一嘅著名導演嘅助手嘅。咁亦都參加過大島穗或者住啦。嘅影片《感官世界》做過副導演喎，哇！ 《 感官世界》就勁啦，係一套個女主角 經典情慾片 啊，唔係個女主角係葉，而家唔係啦，黑木瞳大佬出世未？個女主角直情好似葉童咁嘅樣㗎，係 咩？ 好似㗎，你以為係添啊 ？OK， 咁嗰套係勁四級㗎喎，係啊，四級㗎，嗰套成四級，但係咧唔係鹹片嚟㗎， 上咗神台㗎嗰套嘢，係 啦，係一套即係四級嘅經典，咁中間就講一啲人嘅奇怪嘅嘢㗎 ，OK， 咁或者呢、這個呢喺呢度唔介紹啦，大家去揾嚟睇《感官世界》，咁佢就做個副導演嘅，係、 嗯、 啦，咁都好犀利啦，嗰、那個年代佢已經做到咁樣，係啦，咁就喺83年就推出佢第一部自己做導演嘅，叫《十樓的蚊子》咁樣啦，都唔知咩啦，呢套我都唔識啦，因為佢呢拍啲藝術片㗎嘛。咁所以今次佢會接拍呢度嘅卡姆兒呢啲咁嘅戲咧，就好出奇嘅喎，所以大家覺得係啦。咁當然啦，咁後屘亦都拍過好多好多啦。咁例如呢個79年嘅電視劇呢個《探星物語》咧，我哋之前介紹過啦，係啦。咁《探星物語》裏面嗰個角色就衍生咗後來好多偵探角色，包括嗰、那個太空牛仔啊 ，Cowboy 嗰、那個咩 Cowboy Bebop 係嘛，嗰、那個都係由嗰個角色個形象衍生出嚟嘅。啊，咁或者題外話講啊，奇洛里維斯就會做真人版嘅 Cowboy Bebop 啊，係啦，咁呢個就係原來奇洛里維斯本身亦都係動畫迷嚟嘅喎，咁大家可能唔知道啊。嗯，好啦，咁講翻，咁頭先阿崔導演啦， 咁亦都憑住一套叫做《血與骨》啦，咁就令到小田切讓，即係蒙面超人啊 Kuga 啦，咁同埋铃木京香呢啲咁嘅演員咧，咁啊攞過獎嘅喎。 呢啲應該又係啲黑社會片啦。 嚇？ 係咪黑社會片咧？咁嘅名 字。係啦，咁當中有好多好多好多，當然唔係講佢哋啊，即係其他人嘅裸露鏡頭咁樣，性愛鏡頭咁樣嘅。咁但係佢哋咧，唔係鹹片嚟嘅喎，佢哋定位呢啲係一啲即係屬於藝術電影嚟嘅。係啦，咁中間咧，北野武啊。大家諗呢個裸露場面嘅女人都錯啦， 北野武裸露， 冇錯啦，北野武本人啊，正面全裸啊， 唔 好話，係啊係啊係啊，咁如果大家有興趣睇啊，揾翻睇啦，係啦係啦， 咁即係唔玩噴血就玩裸露， 唔係佢哋啲戲唔係噴血嘅 ，OK， 咁啊對呢個1930年到1960年間咧，即係日本社會咧有好細緻嘅描述嘅，咁無論嘅建築啊或者乜嘢咧都會睇到，咁呢個咧佢哋就話啦，可以同我哋之前介紹過05年嗰度《Always 三丁目》。之直日啦，可以比較咁樣嘅，係啦，咁因為可能佢拍嗰個年代可能本身唔係咁啊，係04年啊嘛，咁就講翻呢個60年、30年嗰陣時咯，咁即係應話裏面好多啲建築都係搭出嚟㗎啦， 搭出嚟或者， 所以話呢套戲嘅價值原來喺呢度啦，就唔係喺嗰啲裸露嗰度嘅 ，OK， 係啦，好啦，咁講翻呢個嘅《卡姆兒外傳》啦，咁咧原來咧連寫劇本嘅都唔係 low body 嚟嘅，就係、是、呢個嘅。叫宮藤官九郎啊，咁係咩人嚟咧？咁以前阿柴崎幸咧，原來就憑住佢一套叫高啊 ，G.O. 高嘅一套嘅電影啦，即係佢寫劇本嘅電影啦，就攞過呢個新人獎嘅喎，新人女優嘅喎。咁另外咧，連冰冰啦，咁同埋一套電視嘅一套，即係又係名古屋電視台45週年嗰個台慶劇啦，就叫做《在恆河裏遊蝶泳》咁啊，咁就長澤勝美做嗰套我都睇過㗎，好奇怪嘅。真係喺印度拍㗎，真係喺恆河拍㗎，就講咗長澤勝美就好任性嗰個日本妹，咁佢就覺得好枯燥，結果咧佢就去咗印度就揾佢嘅理想，成套嘢講喺印度點樣流浪嘅，咁係一個傻妹嚟嘅，成套好得意喎嗰套戲， 都幾傻，夠膽走走入恆河 又，唔係佢直情曬到黑曬㗎，真係後屘變咗叉妹咁樣㗎，係、 okay. 啊，好過癮㗎，好過癮㗎，但反而嗰套戲我覺得佢好靚㗎喎。即係呢套戲佢完全係冇點樣咩化妝㗎。 咁有咁你加里略嗰個佢唔係扮靚女啊？ 唔係㗎，其實長澤勝美係唔扮靚啲㗎。 O K。 係啊，佢就咁靚啲㗎。O K。反而你俾咗啲怪造型佢之後，佢變咗唔怪怪地㗎，反而。 係。 係啊，咁因為佢哋都屬於嗰啲天然美嗰種㗎嘛，即係果木良子嗰只咧。 明白。 即係佢就係唔點整，佢就反而你覺得佢好得意咁樣嘅。係啦，咁大家或者可以揾翻嚟睇下㗎喎，咁樣。嗯。咁另外啦，乜鬼係卡姆兒呢？咁其實呢個我就唔知同佢呢套戲就有冇關啦。咁原來卡姆兒呢，另外一個叫阿伊奴語啊，係種日本原住民嘅語言嚟㗎喎。 O K， 係啦，咁就係嗰啲神啊、人啊啲咁嘅怪嘅意思嘅。係，係啦。咁啊呢個嘅卡姆兒呢個嘅漫畫啦，就係喺呢個1965年至到1967年之間喺呢個嘅 Big Comic。啊，唔係喺呢個少年新嗰度連載嘅，咁另外後屘第二部就轉咗喺 Big Comic，就係82年到87年，咁就後好多啦。 咁遠嘅個 係啦係啦係啦，我都唔清楚，因為我對呢個漫畫唔係好認識嘅。咁中間就睇下仲有啲咩可以同大家講先，其實好多好複雜嘅嘢嘅。咁就睇下先，睇下呢個 Page Two 有冇啊？哇！冇人唔講呢部分啦。咁總之成個故事咧，就係發生喺江湖時代啲關啲忍者互相之間嘅打嘅故事咁啦。OK， 或者呢個介紹咁多先。如果遲啲有詳細資料可以俾大家， 即係又係隔行忍貼片。 咩？可能佢呢個打法又冇嗰啲咁神怪嘅，可能冇咁神怪，即係似武俠多啲啦。咁如果你想睇到 L 啊、松山真係做 action 咧，呢套可能第一套啦。係啦，以前佢做嗰啲都比較係 靜態 冇錯，仲要爆粗兵有佢出嚟。都唔算係咩 action 啦，係啦係啦，雖然有吊下威亞嘅中間都好啦。咁另外咧，阿妻夫木聰啊，有一套嘅算科科地玩嘅戲咧，就叫做《感染列島》啊，咁就講成個日本瀨曬嘢嘅。 哦，病定 係啦，咁就會喺嚟緊嘅1月17日要上嘅噃。咁我成個外景咧，主要拍攝就喺新色縣嗰度進行嘅。咁成個故事咧就唔係講而家喎，就係2011年嘅1月。 哦 ，OK。 咁就咧有一個急病入院嘅病人咧，咁就入咗去啦。咁佢嗰個醫生就係阿西福木松主演噶啦，就幫佢急救啦。咁就發覺呢個人高燒啦、痙攣啦、吐血啦，咁可以叫做全身感染嘅 叫內叫咩咧？即係佢成成周身都即係叫瀨曬嘢，全身感染啦嚇嚇。咁佢就話咧，後屘好快咧，呢個神秘病毒咧就擴散到去全日本啦，係啦。咁啊，連世界都世衛組織咧，亦都即係派人嚟啦嚇。 嗯 哼。咁三個月內咧，呢個交通網同城市網已經完全癱瘓啦，令到咁呢個可能係比沙士更加誇張啦，係啦。咁啊，半年間啊。咁佢又日本國內咧感染者咧已經超過幾千萬啦，咁仲要不急劇上升緊咁樣嘅，係啦。咁喺呢個咁嘅狀況之下，咁所有嘅人都係即係喺即係隨時死亡嘅呢、這個咁樣 啦，死亡嘅威脅咯。 係啦，咁人類到底有冇辦法即係幫呢個病即係打上休止符咧？咁就唔知啦。咁佢話咧呢套戲咧就算係人類同疫病戰鬥嘅一個即係算係一套。即係一套比較即係主題直接講呢樣嘢嘅電影啦，咁就唔可以同之前啲伊波拉病毒嗰啲比啦，即係嗰啲就比較即係佢呢套咧真係講翻呢樣嘢嘅 ，OK 點樣去解決 個？就比較深入啲講嘅，即係當個社會嘅即係問題咁去講 嘅，都係一套幾有趣。 係啦係啦係啦，咁就即係佢哋話甚至乎楞到啲潘朵拉之盒啦咁樣啦，係啦係啦係啦。好，咁我哋係咪另外啊，睇下先。哇！原來我哋講咗成個鐘啊，咁快啲講啦，快啲講啦， 嗰度啦， 係啦係啦係啦，咁啊講埋先 ，Star Trek 又拍好咗啦，原來成套戲， 係啊， 所有嘢已經完成啦，咁就話呢個 Christmas 嘅期間，佢哋就做埋呢啲嘅 Final Touch 啦，咁搞曬所有嘢啦， 啲 CG 冇錯啦，咁啊所有嘢做封印喎，咁就話直到呢套戲上映啦，咁啊 依輪真係啲保安功夫做得好， 係啦係啦，咁快啲繼續講啦，佢簡單新聞，核心政治咧就超時空要塞嗰啲飛機變機械人嗰個設計者啦，咁係咪啊？咁就會有新作喎，咁計呢個咩創新啊之後，咁就玩咩呢？咁就唔玩變形啦。 夠怪 喎！唔係呢套戲唔係玩嗰啲嘅，咁就咧叫做呢個 Bus Crusher， 咁就做咩嘅呢？咁原來咧就係講佢哋坐住啲人形機械人咧就打籃球嘅喎。係啦，呢度係一個最新嘅即係套卡通嚟嘅，咁我都俾條 link 大家上去睇翻啦。咁詳細而家可能講住啦。咁另外咧，原來咧我哋一路所講嘅呢啲嗰個。敵方嘅呢個美型惡役啦，即係馬莎嘅前身啦，咁一路好多好多啦，勇者雷登裏面嘅王子啦，超力戰士裏面嘅加連達王子啦，咁 V 型入面又有一個王子啦，咁由呢一切嘅惡役嘅司令級嘅靚仔咧，咁就係全部都係由一個聲優男聲優叫史川智呢位先生去配音嘅喎，咁而家已經72歲啦，咁當然啦，係因為病逝啊，咁我又講一講呢位先生，咁1月2號就離開咗我哋啦。咁原來除咗呢啲之外咧，所有嘅惡役嘅司令佢都好多有做過喎，包括呢個超時空要塞裏面嘅巴特讚啦，咁呢個就唔靚仔啦嚇。咁另外咧，原來佢都配音啊，配過好多特攝片喎。咁當中嘅蒙面超人啦，好似阿何美華有幾集蒙面超人係冇出過藤光雲本人啦， 蜥蜴人嗰兩集啦。 係啦，咁淨係得蒙面超人出現啦。咁蒙面超人但係都會講嘢噶嘛，大佬。咁就係由呢位先生阿史川智去頂上配一配頂一頂嘅。咁好啦，咁我哋或者都即係紀念下呢位先生啦。咁佢越嚟越多呢啲即係明星優喎，即係 因為都年紀 冇錯啦，都嚟咗我哋啦。上次計下林有德嗰位亦都係啦，嗰位冇佢咁大年紀嘅喎。 O K， 嗰個好勁啊！嗰個原來咧佢係配日本嘅電影，佢配 Tom Cruise 㗎。 O K， 即係阿林有德啊，係啊係啊係啊。O K， 咁另外擺講啦，咁星球大戰咧、複製戰記啦、空窩啦。咁原來嚟緊咧，無線電視好似係咪應該明珠台嘅？ 明珠台 係咪？我唔 sure 嚇呢個，可能應該明珠台啦。2月1號星期日嗰晚咧就會上映嘅喎，咁應該咧就係電視嘅 Siri 啦。 係咯，應該係啩。喺美國就已經做到第10集啦，依度就唔知點啦。 係咪私身温完咗㗎啦？ 未，仲有幾集，因為佢通常聖誕新年停一停咁，跟住再嚟 咦，咁呢套算上影上得快喎？ 啊，係啊，如果係電視版嘅話， 咦，可能仲會有埋麗音，有埋配音都唔定。 應該 卡通啊嘛， 咁都有咁 出奇啊！ 咁睇佢個 promo 都幾得意嘅，因為 OK 嘅 OK 嘅 OK 嘅。 阿 Skywalker 問阿 Obi Wan， 咁知唔知咩空窩啊？唔係阿 Luke， 阿 Luke， 我初初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啊，另外無線有另外幾套。幾特別嘅鬼佬科幻片上啦、 啊，我講 一套《史前屠龍》啊，《Primeval》啦。我唔知佢會上係美國版定英國版。 史前屠龍咪做過咯？ 又上喎、 啊。可能上美國版。 可能上美國版。 上次到英國版啊嘛。 嚇、 啊！我有到美國版。 有到美國版，因為個故事架構差唔多，不過 即係又係講你有個時空嘅門打開咗， 打開咗 走出嚟啊嘛。 我 美國版我本身未睇過，英國版就最尾去到。 英國版做過啦。 最尾去到 未來，未來。 唔係未來，係過去咁發現原來後尾搵到啲鞋龜佢自己嚟咁囉。 喔、哦、個探。OK， 咁呢個留意返。 咁樣另外一套就係 Leo Amistad 啦，新阿姆斯特丹啦，中文叫做時空幹探啦。 新阿姆斯特丹其實即係 紐約囉。 冇錯啦，就以前個叫做新阿姆斯特丹就幾多年前呢 牛仔時代。年前啦。 牛仔時代。 早過。 早過 ,ok, 咁故事大概講 啦。 我要快啲講 啦。講二百幾年前呢一個由荷蘭嚟嘅軍官啦。 嗯。 咁就睇唔過眼啲同伴攬殺印第安人，咁就救咗個印第安女仔啦。 係， 咁佢嘅阿爺咧，即係一個啲族長定巫師之類咁嘅人啦，就為咗感恩咧，就俾咗個 gift 佢啦。其實我覺得係 curse 多啲啦， 就唔死得 嚇，唔死得， 係啊， 即係除非佢覓到真愛。 係，哇，好難界定喎呢樣嘢。 有界定，佢個心會突然間個火燒咁嘅。如果仲有真正佢命運中會遇上個女人嘅話， 哦， 啊，咁就喺現代，佢終於佢就一路生存到現代，做咗警探啦，利用咁多年嘅認識，咁有一個考古嘅權威之類咁啦，尤其是對荷蘭嘢，咁樣佢就撞到一個記者咧，即電視台嘅主播定記者咁啦，咁就發展咗一齊查案發展嘅感情啦，咁大致係咁啦。 咁幾時會上咧呢兩套？ 上咗噶啦， 我掃緊添噶啦，明珠台。咁或者大家明珠台睇下，有逢禮拜幾先唔知？ 要 check 翻先 ，check 翻先好。咁另外啦，啲聽眾網友提供啦。咁就另外有一套美式嘅恐怖漫畫啦，就叫做The Night 乜嘢 Projectionist 係咩意思呢？呃呃夜電影院啊，佢 投射囉，投射 係啦係啦。咁其實我哋都未睇過啊， 我都未睇過， 係囉。咁話啲人即係鎖咗俾人困咗喺個萬聖節啦，困咗喺個電影院入面啦，咁後來越來越多吸血鬼出現咁之類嘅，咁就殺呢啲人類咁啦。咁可能都係啲殭屍喪屍片咁 啦 ，Thirty Days of Life 嗰類咁嘅嘢啦。 或者我哋 key 翻嗰個資料俾大家睇啦，我哋都唔係好清楚呢個就。咁另外小飛俠亦都會有啲 3D 嘅圖啊，已經出咗啊。咁今次都二馬國際計上次忍者龜就另一套啦。咁再下一套就係玩飛鷹俠咁樣嘅。咁呢套或者我哋又 key 資料俾大家睇下啦，因為實在。 另外，如果有睇開 YouTube 嘅就可以睇下新一輯嘅蝙蝠俠已經俾人擺咗幾集上。 新一輯蝙蝠俠意思係 卡通。 卡通 OK。 依次咧就用翻啲好舊嘅、好懷舊嘅蝙蝠俠，好肥矮型嘅。 哦， 同埋個造型咧就似翻 Adam West 嗰只嘅 短角， 係藍色嘅面袍， 嚇， 唔係好黑嘅，即係你而家近代啲全部黑嘅，同埋有翻到眼眉咁啦 ，OK， 即係一開頭轉， 係啊係啊，啲咁啊， 首歌就唔係 啊 ，OK， 咁就今次會同好多唔同嘅英雄 crossover 啦，你第一集就有 Blue Beetle 啦， 邊個嚟噶 ？Blue Beetle 係一個。其實不是 DC 的人物，是另外一間公司買回來的人物， 是 Chariton。第一代就是一個考古家，就得到一隻神聖的甲蟲的東西，得到超能力。後來他死了之後，隻甲蟲傳了給他大學的一個學生，是一個天才的發明家。咁但係佢就從來冇用過隻甲蟲嘅力量，佢雖然都叫自己 Blue Beetle， 但係佢淨係揸支閃光槍。咁、 哦、 但係佢從來冇用過隻甲蟲。咁跟住佢死咗之後，再隻甲蟲流傳 到 俾一個細路仔，嗰、個細路仔就同個甲蟲真正完全嘅結合咗， 變身 成一個即係 卡布圖， 都幾類似日本樣嘅，即係藍色。 甲鬥王啊嘛，變咗 一個藍色個戰鬥服咁嘅嘢啦，即係但係就隻手可以變無厘頭，變咗支槍啊，對嘅， 即係佢變身嘅喎，係 變身嘅。 佢平時細路仔變咗身大人咁。 唔係好細，十三四歲。 哦 ，OK， 嗰隻 好。好，咁除咗咁呢套仲有咩人 crossover？ 咁依次裏面出現嘅就係呢個 Blue Beetle。咁 Batman 教佢點做英雄。 哦，即係佢係僆仔嚟嘅。 因為咁 未有羅賓嘅反而。 冇羅賓，有橡膠人啦。有綠燈俠啦， 橡膠人即係 一個 大褲黑超紅色衫， 橡膠人叫奧巴人啦，佢本身係一個賊嚟嘅，小偷啊， 係咩？ 咁啊無啦嚟頭跌咗落去去一安容易度，咁就搞到自己變咗咁嘅樣啦。 橡膠人。 咁之後改邪歸正，同埋佢 好搞笑喎、啊，橡膠人。 佢比較特別啲咧，因為佢個思想係唔止個身啊，連思想都 scramble 埋啊。 哇！咁會點㗎？ 佢所有望到嘅嘢咧，就卡通樣，佢望超人都變咗肥又肥又成嘅卡通樣。 咁怪得佢咁搞笑啦、 啊。咁樣，所以佢自己係搞笑。咁同埋佢係唯一一個可以頂得住乜火星獵人嘅精神感應控制力嘅， 因為本身都 因為夠膽入去佢度就會傻噶啦，冇人夠膽入佢思想度 嘅。係啦，冇錯。 咁唔止仲有鷹俠啊，咩 正義聯盟齊人嘅、 啊，又唔叫齊人嘅，不過好多唔同嘅英雄客串 都會客串， 都幾得意嘅， 好似幾好睇 嘅 喎。 OK 嘅喎， 幾時做啊？做咗未㗎？ 做咗未做緊？ 我做緊添。 美國做到第五六集，但係 YouTube 已經被訂。YouTube 啊，直頭 YouTube 打The Faith and the Bold 就得噶。 咩意思啊？ 勇敢同埋好出嘅 Bold 即係出位啊咁。即 係反而唔係查 Batman。 Batman The Faith and the Bold 咪全套戲，但你 Batman 就會太多嘢 show 出嚟啦。 咁啊係。 咁你打 The Brave and the Bold 啦，咁就會揾到有成三四集俾人訂咗上去啦， 係 全集喎。即係當然佢一集，即 係斬開一碌咁啦 ，YouTube 得五六分鐘啊，佢斬開一碌碌啦。 好好好，哇！咁呢個真係要睇喎呢個。 咁可以啦。造型白痴，但係套戲就唔白痴嘅。 係咯，咁上次我哋補充翻少少資料就話，《拳王 King of Fighter》有套新電影啦，就係叫格鬥天王啦。咁原來係陳家上做導演嘅喎， 怪得會有廖碧兒出現。 係啦，唔怪得啦。咁另外 Maggie Q 啦，咁原來其他明星都唔弱嘅。咁原來啱話。Dark 貓啦 ，Ray Park 咧亦都會做啦，係啦。咁另外有個韓國明星係咩李威勇啊，係啦，好似話 清楚咩？ 係嘛？做呢個八神音啊嘛，咁啲人喺度柴台就係咯， 點 解 要韓國人咧？ 我唔知啊，乜八神啊唔知喎。 八神音唔係韓國人嚟 嘅。咁啊，葉芳華做咩神樂千鶴咁之類咧？ 哇！葉芳華仲見得人啊個樣，上次冇無確扮怪物之後。 唔知咧，咁好啦，咁啊，快啲講啦，我哋有啲勁料未講， 那個影片嗰度啦， 影片嗰度啦，好啦，咁喂，咁我哋今日係咪又講唔切嗰啲美國漫畫咧？ 講唔到噶啦， 係講唔到啊！ 講完 哎呀死啦， 影片都問水喎，你點樣數到十套啊？而家 即數啦，快嚟，好， 咁啊，下次詳盡介紹係咪啊？ 啊嚟噶啦喎 ，OK， 倒數定點啊？ 倒數啦， 倒數好，咁我哋十到一咁啦，咁數埋十一先，因為十一咧係星球大戰又有份嘅。咁竟然 星球大戰有幾個 同嗰十名啊，或者十一名啦，星球大戰兩個入咗啦。咁另外呢、這個嘅仲有邊個？呢、這個嘅 Jurassic Park 都 有兩個 喎。咁我哋一數呢個咧，唔係講緊經典，即係大家記得嘅場面，而係咧喺呢個做呢個嘅特技啦，唔一定電影 嘅成就啦，即係一啲比較新 嘅 嘗試啦。 冇錯，喺當年嚟講咧，係一個好突破性啦。而家講當年喎 ，OK， 你今年睇你梗係覺得好渣。OK， 咁咪快啲數啦。 十一啦 ，Return of the Jedi 1983年，咁就係嗰段嘢，佢就叫 Two Men of Them 咁係咩咧？咁就係話佢哋咧嗰個反亂軍啊，一呢個嘅。Hyperspace 之後咧，一出嚟咧就想攻呢個嘅第二個 Death Star 啦，咁樣發覺咧，竟然咧佢已經係俾所有嘅敵人圍住咗，咁成天啊話咧有超過40個 object 喺度喐喎，即係個畫面上面。 佢當時嘅 冇錯， 因為當時未有成熟嘅電腦特技啦，甚至冇 用藍幕做嘅啫嘛， 藍幕啊吊啊吊啊， 嗰啲飛機真係模型嚟㗎， 有40幾樣嘢 喺度喐，係真係 吊住操作嘅，係相當。 佢唔係吊住，冇咁渣，藍幕跟住佢就將佢 key 埋。每一架機都 是獨立的，吊有條軌道咁吊落， 獨立拍的每一隻，不是在那個場口度吊，佢係逐隻拍，拍完咧 key 埋一齊40個 object， 咁呢個喺當年嚟講咧係一個好突破，同埋從未睇過咁樣嘅畫面嘅。 咁啊，第十位 Metropolis 1926 啦，大都會啊，咁裏邊打最緊當然係個女機械啦。咁但係呢度咧， 嘅戲啦， 唔係嘅，其實好有 meaning 嘅。咁但係黑白嘅原因咧，就可能睇得辛苦少少。咁中間咧，原來咧有一個街景，就係由上到下咁影嗰條叫 Main Street 咁嘅地方。 咁有啲。下面有啲車走，跟上面有啲軌道火車。 軌道火車可能做天上有少少飛行嘅嘢。 咁仲要有啲光位射落嚟嘅，咁其實成個當年嚟講製模型就好難啦，同埋仲要配合各種光位啊。 分分鐘係咪連藍幕都未有啊？ 冇。 咁點搞嘅呢套戲？咁原來咧 真係模型逐格嚟。 冇嘢啊！咁所以呢套戲點解咁經典？ 模型逐格嚟，仲要配合光位喎。 係呢個 有啲幾難啊。 係啦，所以你就咁睇覺得平平無奇，但你將個鐘褪翻。 咁多年之前咧，你就知道當年呢個係一個突破。 咁跟住下一套就係第九位 Tron， 就 電 子 世 界 爭 霸 戰， 係 1982年 冇錯啦。咁佢嗰個段嘢叫咩 ？Escape on the Light Beam 啦，咁就話 有一隻光子帆船咁嘅嘢啦。咁就 俾一隻另一隻黑色嘅嘢追咧，有啲似 Star Wars 開頭。 咁佢一路 嗰場， 佢係沿住條光線咁走啦。係 啦，冇錯啦。咁有咩特別啊？ 而家睇就好普通嘅 CG， 但係當記得當時嘅 CG 咧係冇嘅，淨係綠色銀幕一嚿嚿嘢嚟嘅。 係啦，當時大家睇緊個電腦啊，屋企就算你有電腦都好啊，都係綠色字或者橙色字。 咁佢其實咧真係一嚿嚿冇顏色嘅 texture。係 啦。 佢自己喺菲林度畫翻顏色落去。 冇錯。 即係半 CG 製成品對，即係 佢隻船咧係真係用電腦 port 出嚟嘅，但係可能得啲棍。 啊， 嗰類嘢 嚇，得啲棍啊，白底腳一堆棍，佢真係喺銀幕度畫翻啲顏色落去， 冇錯。 咁啊，逐格菲林卡通咁畫嘅，咁 當然就好犀利啊！ 咁配合得嚇，其實係當年係冇咁嘅需要，你整兩個模型。 算 係 第一代嘅 CG， 你整兩個模型就簡單好多嘅，當年嚟講。 係啦。 咁跟住下一套， 八位竟然咧就係新片喎 ，Coverfield 就係呢個嘅咩話叫做 末世天煞。 係啦，嗯 嚇，咁就。頭一次見到looking at the duration 啦，即係頭一次見到危機啦，咁、就係一眼望落去見到個自由神像瞓咗落嚟嗰度啦。 佢已經個頭甩咗㗎啦，但佢主要咧 pan 埋條街景。咁到底呢套戲 難度係點 呢？冇錯，難度喺邊度呢？原來就話係一啲叫做乜嘢話，叫 moving 乜嘢，睇下先。其實個 motion 係唔係。叫做 match moving，match moving 係啦，呢個佢 masterpiece 嚟喎，開始。 因為佢震下震下，佢要個 CG 同佢一齊震。 因為大家記得佢係用乜嘢？用手搖機拍噶嘛，大家記唔記得？ 成套嘢震下 手搖機拍嘛，咁你點樣 match 到佢嗰啲 CG 咧？係 因為個 CG 係劃定嘅，佢個 CG 又跟住佢震喎。 咁所以咧，佢呢個做得好靚嘅。係。係啦。 咁跟住下一套就係 Hammer 啦。 就係呢個嘅食人醫生，就係沉默的高人 第二集 高陽醫生啊，咁就講佢食腦喎，食人哋個腦喎， 佢麻醉咗條友就生湯佢啦， 係啦，鋸咗個頭蓋骨喺度食腦喎，好核突嗰段啦，咁就話咧，原來咧呢個人嘅竟然係用獅子整嘅噃 ，keep 翻個面上去之類咁樣嘅， 對當時嚟講係一個相當新嘅技術啦， 冇錯啦，佢就話比起後來拍呢個Terminator 第三集啊，就 更加複雜。 Terminator 三集咧，其實都有上榜嘅喎，但係嗰個咧就唔知廿幾位嘅啫。係啦。咁詳細嗰啲或者我哋唔數前面後面嗰啲住啦，我哋繼續數落去先。咁另外啦，第六位 啦 ，The Birds 就係呢個黑翅角嘅，叫做乜嘢話？佢哋叫做我哋記得 The Birds 係中文嘅，就叫乜嘢？ 唔知咩鳥驚魂咁上。 係啊。嗱咁有咩特別黑白片有特技？ 唔係黑白嘅嗰套嘢。 啊係喎，有顏色嘅喎。有咩特技啊，大佬？ 就係一個水塔爆油缸爆炸，有啲雀仔飛埋。係 啦，其實咧飛下飛下嗰啲好唔遠心 feel 啦。咁但係咧原來啲雀仔係 key 上去 嘅 喎，大家唔知。係藍 幕影嘅，佢幾 part 嗱爆嗰度係一個藍幕，雀仔一個藍幕，啲演員係一個藍幕，唔係啲演員係實景。 唔係，主要啲腳雀仔係 key 女啫，其他係真嘅。 咁對當時嚟講係一個 咁佢話咧，初初就想用藍幕嘅，但係後來話啲唔知啲咩唔 match 就用咗黃 色 嘅 幕。係 啦，咁但係大家諗翻，如果喺呢個1963年，即係話人哋仲拍緊 V1 畫花膠片，你睇其他啲幾集，竟然佢已經用緊呢樣嘢，大家係咪覺得好犀利咧？ 兩片一齊啦， 冇錯啦，咁就 key 一張嘢 key 上畫面嘅，叫第一次啊，所謂嘅第一次啊。 第五位 The Five Loves Us。 The Spy Who Loved Me 啊， 係 Who Loved Me， 唔記得中文即係邊套啫？海底城， 海底城 係咪啊？咁又乜嘢咧？1977年啊，咁啊乜鬼嘢咧？就係嗰座海底城啦。 海底城蒲上嚟，咁詹士邦坐 一塊 嘢下，咁又係 玩嗰個 match 啦 ，match motion 嗰度啦。 但佢話呢個咧點解咁好？因為用手做。 哦 ，OK， 唔係用電腦， 你梗係冇啦。 咁跟住啦， 一當年啊，我哋睇大鐵人啊，咪震下震下咯，會 match 到，佢就 match 咗好多，叫做比較 smooth 嘅咁樣。 咁第四位就 Lost World， 迷失世界，侏羅紀啲， 係嘛？ 侏羅紀第三啊， 冇錯啦，就個 T-Rex 啊，喺個水槽飲水嘅木魚，咩咁特別啊？1997年做電腦特技，普通料啫。特別嘅地方就係咧，水池度 配合 狗仔， 配合。 一啲你控制比較難控制嘅， 就係、 是、 嗰只狗仔 人嚟啊嘛。 係啦， 咁咁你要配合到佢有 狗仔 有相應嘅反應咁。 竟然只恐龍另外嗰只咧，佢只拍一下， 跟 住仲走手佬， 轉身走翻個布包度。 點拍嘅？係啦，係啦，咁呢下嘢可能佢哋都訓練有數啦。第一，咁當然咧呢個特技本身咧都係好難 控制。難就難在佢控制個環境係一件比較複雜嘅。第三係 星球大戰啦，就係 New Hope 啦。咁1977年就我哋第一套睇嘅星球大戰啦。係 啦， 咁當年我哋叫佢第一集嘅。 係第一集啦。 咁就邊度咧？就緊係飛落去嘅 Death Star 條 坑 嗰度。但係佢就飛落去嗰下喎，佢個 shot 係。係。係啦，就唔係一條坑打嘅喎。有咩咁特別啊？哇！原來嗰個景咧超巨大。咁同埋咧係真係一個 shot 咧飛埋落去嘅喎。 係。 唔係兩個 shot 嚟 嘅 喎。 佢係。吊住個 camera 咁樣走嘅， 同埋咧仲有最難嘅係乜嘢咧？原來當佢飛咗條坑度，喂大佬嗰、那個景得一忽嘅啫，你會真係成個 Death Star 咩？竟然佢望唔到盡頭嘅，嗰條坑都咁，你想象下佢嗰條坑做到幾大咧？ 係咯， 咁所以呢個 shot 雖然係模型做，但係咧係經典場面嚟嘅。 咁第二位 Star Trek 第二集， 冇錯啦， 大 漢 的 憤怒杯嗰集啊， 唔係第一集， 哦揾阿閃撲嗰集， 唔係閃撲死嗰集。 OK， 第二集係啦， 就係 有咩咁勁啊？ 嘅就係一個 Genesis 嗰段嘅模擬片段啦。係 啦，個 Genesis 嗰個點樣 project 嗰、那個 咁樣當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 Genesis 嗰個儀器接觸個星球嗰陣時，會令到一個星球會令到一個好原始嘅星球變成可以 inhabitable 啦，即係可以令人類生存。 即係有啲似我哋而家所講嘅行星改造啊嘛。 是 行星改造可能要幾廿年到一百年啦，將火星變地球咁嘅意思啦，咁一炸就即係變成地球啦。 特別在咧， 佢套戲入面佢唔係真實出現，佢係個電腦模擬。 電腦模擬嚇。 電腦入面模擬喺個電影入面，所以佢唔使好真嘅，但係咧佢都整得好靚好。 但係1982年未有而家嘅 CG 技術，佢可以做到 3D rendering， 一路不停咁有山有水。 大家記唔記得1982即係頭先我哋講 Tron 電子世界爭霸戰，其實同年嚟㗎。Tron 只係可以做到嗰啲咁簡單嘅 CG， 佢已經可以做到咧，真係好似 CG， 當然冇而家咁真。 CG rendering 啦， 真係嗰嚿跌落個星球之後變成即係入地 打開 咁樣。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勁突破勁。好勁好勁嘅一個 CG 嚟嘅， 當年係用一個比較特別嘅新系統去做嘅，即係 Tron 係未引入到嗰啲類咁嘅嘢。 好啦，咁所以佢排第二位啦。好，第一位係乜嘢咧？ 侏羅紀 Jurassic Park， 亦都係1992年第一集啦。咁就係咩咧？就或者嗰 只 嘅 暴龍啦， 暴龍啦， 係啦。回頭一望，即係主角坐喺架車度。即係暴龍， 佢嗰度咧係最開始第一次出場嗰幕啦， 係啊， 係啲大人一架車，細路仔另一架車，啲細路仔唔識死仲揾啲電筒去照佢喎，就係、是、嗰幕啦。咁嗰幕即係暴龍就狂咁控埋嚟，跟住咧就俾嗰啲嘅光啊吸引咗走咁樣嗰一段啊。咁一段喎有即係當然啦， 因為太多元素一齊組合啦， 上當然呢個亦都係經典場面。但係點解呢套嘢選為第一位嘅特技咧？有咩咁犀利咧？ 第一佢有雨點。 冇錯，一路落緊雨， 好難㗎啦。 係啦。 第二，佢後面有一架車一路照 喺我哋主觀鏡頭影過架車， 主角光位。 竟然啊，車頭燈啊，同只恐龍，即係佢照到可能恐龍隻腳咧，係配合到天衣無縫。 同埋主觀鏡頭嘅車頭燈，三個元素， 好難做， 配合埋一齊。係 啊， 那個、CG 係 當時嚟講好難做啦。 其實而家嚟講技術唔係 冇咩心機整囉。 技術上可能唔難，但係你要做到咁似，你真係諗曬所有 scenario 嘅。 做嘅人嘅心思呀，其實呢個係。 其實講返啦，即係有時睇返大陸一啲咁嘅二三級嘅武打片啦，即係二三流嘅武打片啦嗰啲。佢哋反而做啲 CG 仲有心機過我哋啲香港上嘅電影，例如佢打落個地爆係裂開砰砰砰砰砰咁噴開嚟，唔係咁我哋一嘢嘣成堆嘢彈出嚟咁做咩啫？ 嗯 啊，你個力傳你應該係咁噶嘛，即 係 佢真係諗到個 sequence 會係點樣做咯？ 這個就係、是、 呢個唔係技術嘅問題， 呢個就係我哋同啲網友講過一樣嘢，就係話你有錢去買啲機同埋 program 翻嚟，或者一啲人手翻嚟，係冇難度。最難咧，你要訓練一啲有咁嘅思考力嘅， 同埋我諗上面做呢啲嘢，可能都真係美術底出身，佢會諗到應該係咁樣爆嘅。 咁我上次都有網友提供翻話風雲啦，我哋都 key 咗一段比較新啲嘅片段啦，咁就打到戰狼三把一樣啦。咁其實大家就反而覺得有啲失望，就係點解抄得咁緊要咧？咁係咪你真係冇 creative 嘅能力咧？香港人係咪？ 係咪又係 CG 畫300個靜玉還生嘅人咧？ 唔係人就真嘅，但係 key 埋一齊整到少少似黑白 feel 嘅嗰啲咯，係啊係。咁咁 但係人哋係高高好多，人哋嗰扎肌肉佬係做出嚟 咯。唔係即係講話佢嗰個畫面個創意係 咁啊， 係係唔得嘅，真係即係呢樣就係問題咯。 你睇翻有時間中喺大陸電視台望一望，即係有時佢哋唔係冇 sense 嘅喎，諗啲嘢。即係頭先我講嗰段，一嘢打落地下咁， 因為香港嘅設計咧，你讀書嗰陣咧，嗰啲阿 Sir 已經話俾你聽啦。香港嘅設計嘅優勢咧，就喺平靚正呢度嘅。 OK， 平靚正即係咩？即係唔係好嘢啦，嚇，即係主要快手係咪交到貨？ 咁但 係出咗嚟咧，個樣睇落 OK。 你爆地咁嘅人，正常都會係咁樣諗。 咁 一裂開然後 創意咧就唔使㗎啦，抄就得㗎啦。唔係點得快， 咁唔係創意嚟㗎喎，呢個正常 logic 嚟㗎喎，亦都個技巧大家都一樣，你又係咁畫，佢又咁畫㗎。 係你一開始嗰陣，你已經係個立心去揾樣嘢嚟抄啊。 OK， 明白。 佢唔係諗唔到，因為唔去諗。 我明白。 你明唔明啊？佢要 sell 呢個畫面。 即係例如頭先個 shot 咁，見爆地就求其抄套爆地就算啦。 揾部卡通咁咯。 哦 ，OK。 係啊，照整咯，或者人哋邊套戲照整咯。咁呢個就點解香港嘅 CGI， 就算你嘅 programming 或者嗰啲嘢做到好勁都好，都整得唔好嘅咧，咁就因為啲創意人才嗰度係有問題啦。咁所以我話意馬國際搞嗰啲即係反而 CG 動畫咧，我覺得真係做得唔錯㗎。 哦， 上次到忍者龜我真係覺得做得幾好嘅。係啊，嗯。咁好啦，咁我哋仲冇嘢留，喂，佢真係唔講嗰啲美國漫畫，講啲咁多啊。 我諗唔係好夠時間喎、 啊。講啲咁多啊。 咁就啲咁多，例如 咁多 蝙蝠俠呢二月就會全線停啦。 咩意思啊？ 所有蝙蝠俠有關嘅 Detective 啊、Batman 啊、Nightwing 啊、Birdman 就會停啦。因為蝙蝠俠失assume 死咗嘛。 Final Crisis。 Final Crisis 嗰度其中一個 spin off 啊，即係故事啦，其中一個故事就係 Batman RIP 大 戰啊，係啊係啊 ，Rest in Peace 啊， 即係呢個墳墓上面嘅一個字 啊，咁講蝙蝠俠同一個叫 Doctor Hung Hurt 嘅 Hurt 啦傷害咁啊嘅人物咁打啦，咁喺個直升機跌咗個火海咁啊，咁 又唔係講話俾阿 Brain 打斷腰骨嗰啲㗎， 唔係佢跌咗火海啦，咁亦都被跌咗火海之後失咗蹤啦，咁實際上。俾黑暗魔神打曬捉咗佢，佢想嘗試複製佢咁癲嘅思想嚟做一隊自己嘅近衛軍咁上下啦。咁一路就失蹤咗啦，蝙蝠俠就 係 咁樣佢已經發咗蝙蝠俠臨出戰之前已經發咗信息交代佢自己嘅私人部隊啦，就 outsider 啦，叫唔該交由 Nightwing 領導啦， 咁即係話 佢 死咗㗎啦，意思係。 唔知死咗未啦，即係失咗蹤啦。 我即係又玩華英雄啦。 咁跟住連續三個月就會 crossover 啦，就係邊個承繼個quest for the crown 啦，即係嗰個蝙蝠面具嘅。 但個面具又冇唔見到咩？ 唔係，即係意思係邊個承繼咁。咁嗱 ，Nightwing 啦，佢個徒弟啦。 即係羅賓啦，以前嘅 復活咗嘅羅賓二號啦， 係復活咗點會復活㗎？ 本來係死咗嘅，嗰個叫 Jason Todd 啦， 係咯， 但係因為Infinite Crisis 嗰度 Superboy 打爛咗，即係嘗試、 哦、即係有改變歷史嗰啲嘢， 嘗試衝出，唔係佢嘗試衝出個一由最初嘅 Crisis 開始呢個地球有五個地球嘅歷史，完全組合形成啊嘛。咁 Superboy 被困咗喺一個另外一個 dimension 天堂咁嘅 dimension， 佢嘗試衝出嚟嘅時候咧，令到成個地球嘅歷史失衡咁。咁羅賓突然間復活咗。 你意思嗰度好似界王星咁啊？即係 類似咁嘅 死咗嘅人喺嗰度。 唔係，佢未冇死嘅，只不過佢 冇死。 佢走，佢哋Superman 第一代超人同埋佢嘅地球已經冇咗嘛，咁佢哋走翻係冇意思咁。 唔係咁點解羅賓會復活咧？咁冇關㗎。 唔係佢令到佢打開咗，令到五個地球嘅歷史再撈亂咗。咁羅賓 就冇死啦。 佢發現佢下葬之後，發現自己無啦嚟頭喺個棺材度。咁佢爬翻出嚟，咁就走咗去蝙蝠嘅死對頭，即係電影版個 Wild 啦，嗰個 Demon 嗰度啦。咁就訓練佢，再重新訓練佢，佢而家就返嚟叫自己 Lilo 叫自己The Bad Hood 啦。 哦，咦，咁個嗰個咩就的哥係第幾個羅賓嚟？ 第一個。 咁嗰個去咗邊啊？ 而家叫 Nightwing 咯。 哦，嗰邊 Nightwing 就係、是。 咁、 哦、 所以佢哋幾個啦，同埋曾經做過蝙蝠俠嘅 Asriel 啦。 邊個？ 即係有段時間斷腰骨咪有人代替一個叫 Asriel 啦。 佢點解而家呢個故仔蝙蝠俠冇斷腰骨嘅？ 嚇、啊、有咁之後之前嘅事嚟㗎嘛？ 咁呢個蝙蝠俠好翻嘅咩？斷咗腰骨？ 哦，講佢唔係真係斷咗嘅，只係嚴重神經線受損嘅。 哦，即係好翻嘅。 經過佢死對頭一個女殺手咁嘅人啦嘅地獄式訓練，佢係恢復到嘅。 唔係啩？即係好似阿黃小虎斷咗隻腳，跟住踢得勁啲咁啊？ 咁啊冇咁佢。 OK, 總之好翻啦。 訓練再加上電子儀器令佢恢復嘅。 OK, 即係總之好翻啦。 咁但係之後而家佢失蹤咗或者唔知死咗定點啦。 OK, 好。 當然當信佢死咗當佢係真係白痴㗎啦。 係啦，經過上次超人之死之後真係信天奇嘅。 咁樣邊個承繼蝙蝠俠嘅位置啦 ?Asriel 又返嚟、okay. 要爭奪啦。 咁佢哋打互相。 咁唔係咁啊 ,Barbara Gordon 可能會行得返。咁就又 有蝙蝠女啊， 又可能係另一個承繼者啦。 蝙蝠女行得翻，點解又行得翻？ 未知㗎，可能翻 Crisis 之後會。 哦， 啲人估啫。 佢好老㗎咯喎，係咪啊？ 老得過蝙蝠俠。哦 okay、蝙蝠俠出道嗰陣，佢仲讀緊書。 OK， 好。 蝙蝠俠喺故事中其實唔係後生仔，係四十幾歲㗎。 咁有冇 X-Man 啲嘢交代啫 ？Watchman 啲嘢可以交代。 我諗冇時間啦，下次先。 真係下次先啊？大家好想聽喎、 哦。下次先啦。 夠鐘。呢、這個 X-Man 有冇啊？講啲咁多啦。有冇啲咁多 ?X-Man, 啲咁多有冇啊？ 冇乜特別嘢。X-Man 其實如果你 X-Man 嘅地位點解咁高，因為就係佢其中一部書叫 Giant Size X-Man 啦，係60年代。 有冇啲上次講咩 Uncrain 呢啲嗰啲 X-Man 咩嗰啲知有冇啲未講漏咗嘅嘢？ 冇㗎啦。 冇啊， 嗰啲其實幾交代幾部書啦，就係被譽為近代漫畫開始之作 ,Modern Age Comic 嘅開始之作，即係因為成個製作模式就由focus on 一啲故仔轉移到 focus 到角色嘅發展同人性方面。 哦、 所以 X-Man 嘅地位就係喺漫畫書之中佢最高咯。 咦，咁啊， 唔係即係比喺 Marvel 漫畫之中係地位最高，同埋喺成個漫畫歷史發展之中都係高。 咁而家新版電影真係逐個主角 focus 嚟講，係咪其實咁會比較適合啲拍 X-Man 嘅故事？ 其實會㗎，會㗎、 哦 okay。 你例如超人咁，佢最初淨係故事性咁，即係唔同咁打唔同嘅怪獸、Superman 咁。咁你之後改版之後，你八幾年改版。咁其實佢都 focus on Clark Kent 嘅人物啊，佢身邊周圍遇到嘅、okay, 即係佢做工嘅時候遇到問題啊，咁即係其實係一個 再人性啲咯， 人性啲嘅發展、 好啦，咁或者我哋真係下次先延續呢個話題啦。咁我哋講翻我哋個 email address 啦，咁就係 tasukusf@yahoo.com.hk 嘅，咁算一算就 tasukusf@yahoo.com.hk 啦。咁大家有咩補充資料或者有咩想問咧？咁或者隨時都可以回覆我哋啦。咁大家如果都有仲有興趣同我一齊做節目，都仲可以覆下我哋嘅。 係啊， 其實我哋一路都仲係揾嘅人可以一齊做節目嘅。咁我發覺原來網上都好多卧虎藏龍嘅。係 啊， 係咯，好啦，咁我今日講到呢度差唔多啦。咁下個禮拜大家記得睇呢個赤壁啦，同埋呢個嘅阿波兒噶啦喎。咁下個禮拜我哋會講翻嘅。OK， 其實我哋講過㗎，波兒八月三號我哋講過。如果大家未睇波兒，想聽少少先，可以聽翻嚟八月三號就 係啦，冇錯。 係啦，大家飛翻去幾版之前咧，就會揾到啊。咁當然下個禮拜我哋都會補翻少少講下啦。 係， 好啦， 再不過香港應該係中文版係咪咧？ 有中文版咯， 系咯，咁中文版可能都親切啲嘅。 系啦，咁你話嗰隻中文版歌我都仲未聽過。 波依波依波依嗰只。 係咁樣嘅咩？ 啊， 哦 ，OK， 好，咁下個禮拜應該周街。 細路仔唱嘅， 周街都會聽到噶啦。好，好啦，咁下個禮拜再見。 OK， 拜 拜。